13宗，广东4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625宗，最多是宁夏205宗、西藏132宗以及广东2宗，无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乌克兰4个地区入俄公投结束，根据当地选举委员会公布，支持入俄的比率分别是顿涅茨克 99%、 卢甘斯克 98%、 扎波罗热 93% 以及克尔松 87%。 委员会又指4个地区的投票率都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 50% 门槛，投公投结果有效。公投结果压倒性支持入俄，为俄罗斯吞并更多乌克兰土地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俄罗斯试图吞并乌克兰领土，意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无乜嘢可以倾。他补充话，在现代世界，任何吞并别国领土都是犯罪。总统普京预计将会在星期五在俄罗斯议会就公投发表讲话，而上议院可能最快今日审议四个地区入俄的法例。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强台风奥陆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10点奥陆集结在岘港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80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25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54点，跌1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14元，跌3.8元；腾讯控股277元，跌3.8元；阿里巴巴76.35元，跌1.55元；美团169.9元，跌4.2元；友邦保险66元，跌1.9元；中国平安40.1元，系跌6毫；京东集团201.8元，跌11.2元；恒生中国企业61元，跌1.32元；创科实业74.6元，跌6.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368，瑞士法郎7.895，欧元5.022，加元5.699，新西兰元4.392，欧元7.5。每百日元对港元5.4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16。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8点，跌543点。港金报152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3.1美元，卖出16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上水嘅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园路回旋处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头岭回旋处对出。咁另外青沙公路由于有工程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嘅快线仍然封闭，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青沙公路去1至8号货柜码头啦、沙田同埋大屿山方向。咁影响到而家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宣道国际学校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由而家至到12月23号，东铁线部分嘅列车咧会来往罗湖站，方便市民咧去沙岭扫墓。咁罗湖站咧就会局部开放到晚上嘅7点钟，落马洲站咧仍然系关闭噶。

你想讲坏人边个 咧？即定义咩叫做坏人？ 点咪知坏人咧？ 鼓励自己嘅说 话，哦， 即系自己系嘛？ 即系我今日咧 精神上 见到阿马大强咧嗰件衫，我都 keep 一声笑出嚟。佢嗰件衫即系刻意经营噶啦，肯定佢今日着嗰件衫咧就 系 我只知道赢。 All I know is win， 系 唔系咩啊？高度戒备。 咁我可以话俾你听，我亦都有，我都有一 有有个 tick 好啊。 我知道，我亦都有一件咁样嘅 T 恤喺屋企嘅，就叫做 All I know is mean。 但系阿巴闭哥啊，我提你啊，你 no 啫，你做唔做到先得嘅， 唔好理。我哋呢啲叫做输人不输阵，点都好， 好啦好啦， 点都话俾自己听，赢赢赢。 咁啊，留意住啦。嗱，今日好多嘢提大家。第一咧，就我哋一阵间客家婆咧就会有激烈嘅战斗啦，因为咧有个人着住战衣翻嚟。 十二点过后， 系啦，嗰个叫战衣啦，系咪？战嘅战衣啦。咁另外一样今日 系啦，战衣啊嘛。战衣，恭喜你。 战衣吓。咁啊，我哋今日新环节， 哇，犀利啊！ 十一点后，冇错啦。 冇错，咁啊就会有我哋嘅居家明。 家居名， 家居名，家居名， 系啊，居士嚟嘅。 试下我哋嘅反应，其实佢知， 梗系 好彩我哋冇俾佢试到， 系啊， 即系好似老师讲啲错嘢，咁你嗰个额头系啊系啊，咁样 你做咩额头啊？咁 样好彩，我哋系阴我，好彩我都瞓， 知唔知点解我够瞓啫？好彩系因为嘅就系，其实我哋系会成日都会惊呢一个名咧，我哋会讲咗另外啲唔出得街嘅名嘅，咁所以我就会想喺嗰度嘅话，即系扭一扭佢，咁啊点知一扭扭佢嘅话， 又唔出得街，不 过 即系答咗人哋。啫， 系惊咗 其实个意思系，即系个名系有意思嘅。咁啊，点解咧？都系所有居家嘅嘢，一听就明。 系啦，冇错。 犀利！ 所有家居嘅林审事啊， 林审事， 我哋呢一位嘅即系家居明哥哥咧，真系非常之犀利啊！ 点啊？ 系啊，一听 家居明，你居家明啊？ 我都有啲混淆， 你话 我都有啲混淆， 准备叫做嘉明啦。 有冇玫瑰？阿玫瑰喺边？好，所以我哋今日内容多得不得了啊！仲有一样嘢，我哋今日咧网上嘅情缘啦，网上情嘅经典重现，我哋有蔡国权， 哇！ 留意留意，想念佢嘅朋友啊， 掂啊！ 好啦，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听紧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送俾你呢只歌曲。Another heart, placing high stakes, making heartache. He's loved in seven languages. Diamond lights and ruby lights, high in the sky. Heaven help him when he falls. 十九度嘅温，相对湿度71%。星期三今日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未来数天短暂有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嘅。咁开始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呢个钟头噶啦。 好啦，不如咁样啦。咁喺今日咧，我哋就系成日都会讲下平时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啦。喂，我琴日咧走去整头发咧，发现咗有某啲嘢，可能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啊。 几好啊！ 因为咧就我发觉其实呢一排咧，我有少少嘅就系即系比为稍为嘅就系甩头发甩得比较多，咁亦都。就是在上一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就是不论你有没有试过这样洗完头那头的头就痕 了都没试 过不会这样没头痕到即是哇很难即是一定要咬 但我想问 选位置 你有没有转到洗流水先 我冇，我就係就我就係冇。 可因為有時你可能唔習慣嗰隻新洗頭水，我當咁講啫。咁如果冇就唔知啊，我冇， 我都冇。 你都冇試過係咪？咁所以我就覺得呢個一個異樣嚟嘅，因為你冇可能嗰頭洗完頭，嗰一頭個頭都未乾啫，你已經覺得好痕啦。 哇！ 咁其實我就會發現嘅就係自己個頭皮嗰度咧都有一啲嘅就可能係紅咗少少啊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咧我就真係覺得咦都唔係一個問題，即係唔係一個辦法。如果我一路都唔理佢，咁所以我就同咗我個髮型師講咗。佢就話你一定要嚟俾我睇一睇。佢話其實咧最好嘅就係你同一個髮型師已經跟咗你咁耐，佢就係摸一摸你頭髮已經知道你有冇薄到噶啦。好啦，咁我琴日就去到啦，咁跟住咧佢就即刻咧就去望一望我咧，跟住佢話哇好嚴重喎，我咩事啊咩事啊咁。咁佢就話你咧應該咧就係個頭皮發炎啊，其實咧都唔係一兩日嘅事嚟噶啦。 但點解無端端會發炎？ 冇錯，嗱呢一個就係正係我今日點解要提出嚟同大家講嘅一樣嘢嘅。咁因為咧就係日常生活，原來我哋啲習慣唔好咧，就係洗頭嘅習慣唔好咧，係會令到咧你嘅頭皮係會比較弱，同埋咧就會有甩頭髮、脫髮或者就係呢個頭皮發炎嘅。 哇，好嚴重喎、啊、都。 所以你咪就係應該要同大家 要注意，要關注。 因為其實我發覺嘅就係、脫髮唔係話淨係即係你個人老啊， 亦都唔 係 淨 係 男仔 嘅。係啦、啊，其實女性而家都多咗咁樣嘅脫髮問題，會唔會就係平時我哋照顧得自己唔係夠好咧？好啦，首先第一樣嘢，你哋有冇留意到嘅就係話你哋如果係洗頭咧，洗完頭嘅時候嘅話，你會點樣噶？ 首先我用大毛巾即係徹底地抹乾先啦，抹到我諗六七成咁，然之後就用風筒吹啦。我會間中轉凍風、熱風、凍風、熱風咁樣，我唔想全程咧用曬最熱同埋最大風咯。我個人， 咁你咧？ 我就用我唔係用大毛巾抹頭嗰條抹頭髮專用嘅毛巾抹頭， 即係底褲係嘛？ 哦，真係。 系啊， 真系噶， 抹完之后就吹 咯呢个头， 悭水悭力， 好似好奇怪嘅味道。 跟住头先 发生， 跟住啱啱除完就揾佢嚟抹，唔好嘥啦，仲揾毛巾。系啊，我怀疑你全冲完凉咧，冲抹身抹头都系用翻嗰啲嘢。 你都似，你都 似， 系啊，你都似。 跟住用热风吹，我就冇好似阿梁继章咁又热风、冻风、热风、冻风。我吹二十下我就收手。 二十啊？点解要数二十下？ 我 捽同埋够咩？二十下 系啊，够噶啦。系啊，跟住就查。如果譬如话翻工，我就会查啲泥。如果譬如话星期六日咧，我就唔搞啦。 嗱，呢啲唔紧要，系啦。其实讲紧嘅就即系洗头，同埋嘅就系究竟洗头嘅次数嘅啫。好啦，咁首先要讲嘅就系洗头先啦。因为咧我咧就发觉自己因为开始慢慢留长头发咧，我系有一个好懒嘅做法，就系夜晚黑洗完头之后嘅咧，我由得佢，我未干，等我风干，甚至风干去到嘅就系我觉得，明明摸落去我都系仲系湿嘅，尤其是系头皮部分啦。 照瞓， 我照瞓。 我一定 得啦。话呢个系大 大忌， 系啊，头痛嘅会。 我唔系惊得头发啊，系以前啲人话会头痛噶嘛。 系啊，头痛咯，又话头风啊，又乜乜乜。 呢一个咧，正正嘅就系好多人会有呢个咁嘅大忌嘅话，而令到嘅就系头皮发炎。我话原因是什么？佢话等于嘅就系你一试下，由今日开始嘅话，整湿咗一条毛巾，跟住每日噏住喺你个头嗰度，咁跟住咧噏到瞓醒。 嗯， 嗰啲細菌其實有所有嘅嘢嘅話，係會喺你嘅頭皮度滋長嘅，同埋嘅就係你濕住咁樣瞓嘅話咧，你亦都咁樣講啦，頭風呢一樣嘢係非常非常之 唔好 嘅， 健康喎、 啊，冇錯。咁跟住佢就話：你係咪應該長時間係咁樣？我話係冇錯，自從我開始留長頭髮開始咯。 哦、 你 以前 有幾短？ 大半年 短頭髮，你唔會有呢個情況嗎？而家係因為你夜洗頭嘛，你咪有時佢就佢唔係好乾啊，係嗰啲髮芯你唔係好乾，嗰啲頭皮唔係好乾，照瞓咁樣咧就係好大忌噶啦。另外一樣。就是你哋洗头的次数，你洗几多次啊？ 一次咯，一日一次。 其实我而家一日洗三次。 哇，三次？ 三次咁多？ 朝头早翻工前一次，放工一次，夜晚黄昏或者夜晚临瞓前一次。 即系你所谓嘅就系捞一捞佢嘅啫，系嘛？ 有时净系搵水冲一冲啫。 嗱咁样咧就系呢个又系我嘅一个唔系咁好嘅习惯啦。就系自从又系留长头发之后嘅话咧，我会发觉就系每日你如果真系要跟足所有嘅程序嘅话，其实你要搞好耐。 系啊，好耐啊， 好耐啊，你又要抹又要洗，跟住又护发素，跟住可能又唔知有啲咩，系 起码都廿分钟， 唔止啊， 唔止啊，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好烦，咁我就改为嘅就系两日洗一次， 嗯、 大忌， 两日洗一次都大忌， 油污积咗喺度， 冇错，佢尤其是系长头发，你谂下，如果你嗰啲油，你跟住佢就系可能嘅就系，如果唔系洗干净，其实咧大佬都有啲问题嘅。嗱，如果你唔洗咗嗰阵油佢嘅话，其实你可能嘅就系冲湿佢咯，咁啊就 系 话油。同埋水喺你嘅头发度，系咪？两样嘢其实佢系沟唔埋嘅，系、 嗯、 啊，咁你就会用嗰啲水噏住嗰啲油喺嗰度，佢噏到佢干为止。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咪会又有问题咯。佢、 嗯、 话因为有好多女仔会系见佢，就会发觉有咁嘅情况，跟住同我哋讲嘅就系、是、啊，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嘅话咧，长头发嘅女士们，佢哋好可能嘅就系会觉得又要洗头，又要落护发素， 懒啊， 好烦，可能就好似你咁样啦，就湿一湿水佢，咁跟住咧就去搭车，有得佢哇风干啊， 我唔会，我 吹干干， 街好多女仔都系咁啊，湿立立 嘅。见到系咁样嘅，妆又未化，跟住头发湿立立咁样啊嘛。但系佢一落车嘅时候，佢变第二个人噶嘛。 系啊， 咁呢啲又唔系咁好。 化妆啊， 化妆啊，呢个头发就干啊， 自然干。 系啦，千祈唔好。咁亦都系啦，同样嘅就系，如果你要洗头嘅话，请你真系要落一啲洗头水，咁样就洗咗嗰阵油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油再卡水咧，咁样去噏住嘅话咧，对你 嘅 头皮都系唔好。 其实以前听过好多呢啲坊间定系专业人士都有提过嘅，咁我其实我都唔知道系啱唔啱嘅。其中有一个咧就系点解头先我用热风冻风咧咁样？因为亦都听人讲过咧，唔好太热，同埋唔好长时间用热风吹住头发，会令到好干燥。咁所以我就转下热风，转下细冻风咁样，等嗰啲头发唔需要承受好长时间嘅热烫咯。咁都系我曾经听过嘅。咁另外一个大家都应该知噶啦，尽量唔好经常用 chemicals 咧，无论染发、电发呢啲，即系太频繁嘅、太多嘅都系唔好咯。 明白。 佢仲有提咗嘅就系话太热嘅水去洗头，我就一定系唔好噶啦、 啊， 因为会令到你嗰啲头皮咧应有嘅油脂咧都揦走埋，咁、所以咧就完全冇咗佢应该有嘅嗰阵保护膜，你咪会好干咯。咁、你好干嘅话，咁跟住你咪会起嗰啲咩头皮屑啊，又或者系有啲即系系啦，咁你咪拗咯，拗嘅话咪就系咁样。呢、一个就系个非常之唔好嘅恶性循环啦。 仲有一样嘢啊，唔知道你哋而家仲会唔会咁啦？以前咧去嗰啲旧式洗发铺咧，佢咪用啲刷咧胶嗰啲一支支钉，好大力咁样，好似省地咁嘅。如果你自己咧，用手指甲都唔好咁大力，因为你会找伤嗰个头皮，咁就最好用头浴嚟洗啱啊嘛。 冇错，呢个就 手指浴啊，唔系头浴。 啊哈，总之就唔好用你嘅手指甲去刮你个头啦。咁因为我早嗰轮就系因为我痕啊嘛，咁所以我就系咁样拗拗拗拗拗，咁跟住咧就系二次伤害我自己嘅头皮啊。咁我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我觉得成日就算洗头都好嘅话咧，我系乸嘅，即系你整啲水落去嘅话，你都系痛嘅。咁如果系咁，我一路都唔好嘅话，我仲用一个咁样嘅方法就噏住嚟分啦。头先我讲嗰啲就两日先洗一次头嘅话咧，所以就会搞到咧今时今日。我琴日去睇佢嘅时候，佢就话其实呢一段时间佢都有收到有好多啲咁嘅症。佢话如果你可以嘅话咧，就真系同大家要分享一下。 即係其實呢啲係不需要嘅 即係本來唔應該發生， 本來係唔應該發生嘅，大家都可以嘅，就係啲頭髮好靚啊，又或者係可以好好嘅。同埋佢就記住一樣嘢，就係頭皮乾同埋你嘅頭髮乾係兩回事嚟嘅。係 啊， 就有啲人會覺得你令我講咩嘛？ 知道， 其實頭髮 尤其頭髮多啊，多啊，稠厚啊， 我就因為唔使咁多咧，因為我驚得我頭皮都會好乾啊咁樣，所以其實要針對嘅就係要搞清楚兩樣嘢嗰個關係咯。 明白曬啊！我好聰明 啊， 梗係學到嘢啦。 你點聰明化啊，老闆？ 我煮飯嗰陣時啊，開埋抽油煙機啊，咁我啲頭髮嗰啲 吹埋個頭 嘛， 係 啊，吸乾。 所以你用底褲抹頭非常合理嘅，你照你呢個原理，你做人嘅方法，你用抽油煙機嚟吹頭，咁你咪用底褲抹頭一定 啊！我都覺得你係 係咪啊？係 啊， 即係唔係屈佢啦？係咪先？ 唔屈佢。 佢啲咁嘅生活模式係好合理。 佢呢個咁樣嘅即係做人邏輯嘅思考係啊！佢呢一個咁嘅邏輯嘅思考嘅話，其實咁樣係非常之，其實冇嘢係冇道理嘅。如果咁樣嘅邏輯思考， 冇嘢冇可能， 冇 嘢冇可能， 所以就得到件咁樣嘅嘢啦。 冇錯， 你明白嘛？ 所以咁嘅樣啦， 人品，你使唔使學佢咧？ 千祈唔好學啊 ！OK， 好，十點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入境检疫安排改为零加三，行政会议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相信，能唔能够放宽至零加零，要视乎数据。政府目前难以提出路线图。他認為如果確診入院等的數字一直下降，有機會在十月內實現零加零。他強調是個人預測，不是行會資料。葉劉淑儀接受專訪的時候說，雖然本港在防疫措施之下競爭力已經受到影響，但是香港本身有吸引力，加上背靠內地龐大的市場，他相信有條件追落後，甚至較以往更佳。他相信香港未来将会有很多商机，例如科技创新产业、北部都会区发展等。七名医生涉嫌滥发新冠疫苗接种的医学豁免证明书，涉及的两万多名病人免针纸下个月十二号起失效。香港西医工会会长梁汉辉形容七名涉事医生是害群之马。他說病人有大約兩個星期時間重新找醫生評估和簽發新的免針紙。梁漢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估計，兩萬多名病人之中，真正屬於有需要發免針紙的比例少於一成。他又估計事件對其他醫生簽發免針紙會構成少許壓力，影響判斷一些採價的情況。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柔在同一个节目认为，警方采取执法行动之后，医生会担心签发之后会有后果，市民的选择权变相收窄。政府的疫苗过敏诊所预约要排期至2028年，服务形同虚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当事方尽快打开政治解决的大门，将各自合理关切都纳入谈判，将所有可行选项都摆上台面。黑海粮食倡议的签署所获得的启发是，即使是在冲突局势之下，外交努力一样可以取得成果，带来希望。张军说，安理会作为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应当充分用好宪章赋予的斡旋调解工具，遵循止战促谈的正确方向，尤其要采取建设性负责任的行动，为政治解决积累条件开辟空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西方国家正在挑起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将会继续担当国内粮食安全。俄罗斯将会继续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并减少对进口物资的依赖。

身为雍王二王子风难色嘅黑风色，同身为青州公主风色云嘅白风夕，虽然两人年幼嘅时候以贵族身份相识，但系多年不见，长大之后江湖重逢，竟然都冇认出对方。莫非呢啲都系命运嘅安排？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唔知今集嘉宾蜘蛛女郑丽莎对教导子女有乜嘢睇法 呢？大个成长之后呢，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路，咁我扶持佢哋去到去嗰度呢，咁我就觉得好安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百分百，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这个咪就係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係懂得真正嘅快乐呢，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星期三嘅节目，咁今日咧，我想问一下阿瑞瑞嚟，因为咧佢系最好嘅一个见证人，佢系女仔啊嘛，女性啊嘛，咁、网上咧有啲 马家姐都可以嘅， 马家姐都系嘅。咁你而家暂时专注你个毛先吓， 好啊。 咁咧就话有一啲嘅女生，佢哋朋友与朋友啦，甚至有时陌生人之间咧嘅一啲会做嘅行为，咁我都想问啦，其实系唔系咧咁样？ 你嘅意思系特别保护同性？ 特别保护同性嘅， 系咪咩意思啊？ 系啦，第一，有时咧如果路上见到另一个女仔被騷擾咧，佢都會去幫佢，或者咧，起碼咧諗下有啲乜嘢自己可以做嘅，無論識與唔識嚇。 會 係啦，會唔會㗎？ 會，特別係女仔咯。 係啊， 因為你會感覺到咧，佢就會俾人恰啊嘛。 嗯， 係啊，所以你一定要挺身而出咯。 係啦， 我會㗎，我會㗎。 即係譬如見到啲鹹濕叔叔啊咁樣嚇， 咁佢問下咩事咯？ 係啦，你做咩跟住佢啊？即係類似咁樣。 會㗎， 會 啊，試下有試過，我有試過就有朋友挺身而出咯。 嗯， 我講過㗎啦，我喺銅鑼灣有某個地方嘅時候過馬路啊嘛，就俾一個。好猥琐的男士呢撞某个地方嘛。 即是特登用个手踭、 啊、 明显地。 当然啦，他说他不是啦。咁我朋友跟我讲，他就说吓，成条马路咁大条， 咁 你点解系会咁样要撞到呢？ 是 啊，咁跟住佢就同佢理论咯。 嗯， 收集到最后尾嘅时候都冇任何嘅嘢，但我谂至少嘅就系我心里面好安慰嘅就系我同一个咁锡我，亦都咁正义，为我会挺身而出嘅一位朋友，即系我嘅闺蜜咧，我会觉得呢啲朋友就交得过咯。 同埋闹下嗰个人咧，嗰个人都醒觉， 喂， 唔好咁放肆， 你唔好以为系。个个都唔出声啊嘛！ 嗱呢样嘢我更加即系点讲咧，真系好佩服嘅，因为咧头先咧阿 Yu 讲嘅就系朋友与朋友啦。 嗯、 但系呢篇文章佢有时咧就算唔识嘅，但系如果互相女性咧都会出声帮手嘅。第二啦，咁啊讲咧女仔佢哋对于前任啊吓，即系会嬲埋嘅，即系譬如话你同阿甲拍拖，身边甩咗啦，咁咧我都会争埋阿甲嘅。 唔会，我唔会， 你唔会嘅吓。 我啲朋友我都唔会要求， 除非佢真係好衰囉，嗬，做嗰啲衰嘢。 係冇错，除非佢係一个坏人啦。 渣男。 咁其实就即係应该係人都唔应该再同佢有任何联络啦。 冇错。 但係若果即係你哋普通嘅分手嘅话，冇分边个对错嘅时候，我諗。 係啦，冇必要。 我唔会因为我个女朋友曾经同佢拍过拖而我唔同佢做朋友囉。即係我讲緊係一位男性。 OK。 我唔 会 啦。係啊。 好啦，另外呢，如果女仔见到陌生人啦，或者总之识与唔识都好啦，见到佢嘅衣服上有啲生理嘅整一啲唔 即系 睇到嘅嘢咧，即刻会提佢，你快啲整翻好佢啦。 系，因为系我哋提佢会方便啲嘅。 系、 因为个男士见到嘅话，都系尴尬嘅。咁、我就会建议嘅就系男士如果见到嘅话，可以叫一个女士去叫一位女士去话俾佢知咯。 嗯， 明唔明我讲咩？ 知道， 梗系明啦。 知道， 等大家都唔使咁尴尬啊嘛。 系啦。 嗱，下一个就比较少啲嘅，不过咧我又唔知道会唔会真系会出声咩？应该都会嘅，我相信。咁啊，见到有人喐过一杯女仔嘅饮料吓，即系譬如杯嘢，个女仔行开咗，有个人咸湿叔叔就买，可能唔知道做啲乜嘢。 咸湿叔叔 店嗰啲啊， 佢即刻会提佢， 真系唔好饮， 唔好饮啦，咁样样咯。 都會嘅。我諗任何人，就算男仔有時都會咯。 任何人都會， 任何人都會啦。因為呢個可大可小嘅 陷阱嚟㗎嘛， 冇錯啦。咁另外咧，就算個陌生嘅女仔，如果知道佢需要咧，都會借一啲，如果身邊有嚇一啲咧嘅巾俾佢啦，即係需要嘅。 就衛生用品， 衛生用品 一定會 係啦， 甚至有好多嘢都会借噶， 系咪？ 系啊，润唇膏啊，但系当然嗰阵时候未有 COVID, 潤唇膏都借啊， 用手搽，用手搽、哦，用手搽完之后嘅话，就用个纸巾再抹一抹佢。有时候我哋会去到咁样噶、 哦， 又或者譬如可能啲闺蜜啦，你而家讲紧都系陌生人啊嘛，系咪？但 系 如果系闺蜜嘅话，其实基本上真系冇分对我诶咩噶。有时甚至可能系化妆嫂啊呢啲咁嘅嘢，其实你扫喺块面度啊嘛。有啲人可能会好介意噶嘛，但 系 如果你同佢真系 friend 到去到一个点 咧，就冇乜所谓。 系啊、嗯，你就会觉得冇嘢噶啦。 男士冇呢啲嘢。借 喎， 蘇跑， 蘇跑你會唔會借？ 蘇跑我唔借， 同埋我都唔會帶身啊。 係啦， 你會帶蘇跑？ 唔係咁，如果譬如話你旅行咧， 係啦，你冇帶蘇跑，咁你借唔借？ 都 唔借， 怪怪地，都怪怪地。 即係你諗下近個嘴。 另外咧，就我相信下一個就唔單止女仔同女仔啦。其實而家咧喺呢一個社交平台咁普通嘅時候咧，都係應該嘅。就係話咧，如果我同阿 Sarah 一齊影一張相，我冇問佢就 post 咧，就唔係咁好嘅。 唔得。 理論上咧，你會問咗佢先，女生就會問啦。啊，我可唔可以 post 啊？因為有啲女仔咧會將佢 P 圖啊或者咩咁樣，但有時會掹到對方自己好長啊，歪咗啊咁樣，同埋亦都 為咗自己啊， 亦都對方未必中意個樣係喺你嗰個 account 出現咯，我唔知會唔會。 我谂睇先啊吓， 都要问咗对方先。 男女我都会问啊， 系啊， 系啊，男女都会问，或者你去完一个聚会咁啊，所有嘅人嘅话，其实影完嘅时候都已经即刻会问噶啦，系啦、啊。如果我将呢一张相铺去我自己个 Facebook 度嘅话，你哋会唔会介意啊？咁样会睇下大家嘅意见咯。因为有啲人我真系有听过就话，我唔得啊。 系 咁样咯，跟住再影多一张冇佢嘅。 哦，系我都听过， 都有。 有啲人真系唔中意， 有啲人真系唔中意。 冇错啦。咁、如果有人赞，哎呀 Joy 你今日件衫好靓，咁会即刻好乐意 share 翻喺边度买嘅，几多钱？即系睇下对方会唔会系啦，可能对方都想买咧。既然佢咁讲吓，喂，另外下一个我真系想问啦，随身会携带止痛药？ 有噶， 真系噶， 有痛药嘛， 有 啲油啊，有， 胶布都会啦， 会， 女士着高踭鞋啊，刮到啊， 有噶，一定有噶，一个小嘅药包。 咁于是可以帮下有需要嘅人啦。另外，如果见到有陌生人，例如女仔啦，喺度喊咧，会走埋问你咩事啊，有冇需要帮你啊，咁样样咯。 任何人都会， 任何人都会啦，呢啲， 系啊，我会噶，因为好似有一日我都系，我揸车嘅时候见到有一个唔识嘅男人，佢咧就行行下，即系你会见到佢好似你咁样咯，即系个身系向前中嘅，只只脚好似就嚟 kick 就嚟 kick 咁样，我都系停低架车，我就问佢：我话你冇事啊嘛？跟住佢就我有少少事，咁我就你少少事系咩事？我话我睇嚟，我觉得我惊佢会自己 kick 到自己，佢跌落去冚到个头就麻烦啦。佢唔系喺马路，佢系喺个 pavement， 即系其实佢系行人路。 但佢咩事咧？ 唔知佢做乜嘢，总之佢好似好赶咁样，咁跟住佢为有少少事，我好担心佢，我就话我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咁佢话冇，咁我就再见到前边，佢系个巴士站嚟嘅，咁我就佢赶车定系唔知点样，咁我又再思考咗一阵，我就系话，如果我冇即时去帮到佢都好啦，前面都有人，咁样我就觉得如果系咁嘅话，如果你话你冇嘢嘅话，咁我走噶啦，咁咯，系啊， 其实你问一问， 奇怪 你问问佢已经好好啦，佢嗰一刻已经定一定 神，醒 一醒啊嘛，系啊， 同埋知道有人关心佢， 系啊， 因为你要见到佢就个人唔会咁行嘅，即系佢个身系向前冲咁样，跟住佢只脚步好急咁样咯。 阿Joy啊，我有啲急事啊。 急屎 可唔可以借 咁你快啲去洗手间啦、我借纸巾俾你 好核突使唔使话俾我哋听 我急 期三的早上，10分钟到早上11点钟，29度气温，相对湿度 69%。网上情知，经典重现。蔡国权，命运可以一把双刃刀，可以令你扶摇直上，亦都可以令你一落千丈。今日嘅主角可能变成明日嘅尘埃，冇人认识。一位曾经红遍一时嘅唱作歌手，今日一个人住喺安老院，静静地过佢嘅生活。他的名字就叫做 Terence 蔡国权，还记得这一首吗？思绪在你耳边唱， 思绪在我耳边唱，迷迷糊糊思想得太多，明明是我一个，却听见这优美的爱歌，为何在我心中播，从何而来这般清楚，又让恶运高就，人在此刻找不到自我，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了解一切，让爱在欢呼，以往问题要心里，从恶运走到是何苦，问题若有好多个，你要答案不必想太多，若然停下听一听，疑虑困忧通通也亮过， 蔡国权曾经任职会计事务所的会计员，亦都任职过酒店同埋银行，当时夜晚会用啲时间去走廊做歌手。后来1980年初就发展全力嘅音乐事业，得到经理人阿捞欣赏佢才华，推荐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成为歌手。 爱在欢呼，倾出快乐似江河，能令我渐在欢呼，以往问题要心里，从恶运找到是何故。 他歌唱生涯一直发展得不错，1990年在大专会堂举办一场迷你的演唱会答谢歌迷，两年之后推出听说爱会是精彩专辑之后，转型为音乐人幕后监制的工作。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想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相信未作戏 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在2002年，蔡国权本来打算复出，计划在2003年就会推出新的专辑和开个人演唱会，点知道2002年11月13日下午4点半发生车祸。 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同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车祸发生之后，脑部严重受创，他的人生从此走上一个不同的道路了。可能今日的他再回想一切以前的日子和光华都不会再来。不过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或者今日的佢有另外一种人生的快乐和满足，我哋点会了解？想念佢的歌迷，喜欢佢的歌的朋友，可能只能够继续歌里面寻找以前佢的影子。蔡国权，再见也许不再会。 事情若到此，来个决定。给你的真心逐渐变灰，干了这一杯，干最后这一杯，再见也许不再会，明了没结果，人也不再想当初是否愚昧，当天的关心都已尽化轻烟，决心不再徘徊，然而不可忍耐，换了 再见，也许。 时间快到早上11点，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 准备在能源安全方面协助欧洲盟友，并正在评估事件是不是蓄意破坏。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得到证实，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他向记者说，以他理解，泄漏不会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平台说，美国会支援调查工作，将会继续努力保护欧洲能源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强台风奥陆已经减弱为台风，在早上10点，奥陆集结在现港以西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33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43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1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3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9元，跌4.3。腾讯控股276.2跌4.6，阿里巴巴76.15跌1.75，美团170.6跌3.6，友邦保险66.4跌1.5，中国平安40.1跌6毫，京东集团203元跌10元，恒生中国企业60.98跌1.34，创科实业75.1跌5.75，汇丰控股40.6跌1.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358，瑞士法郎7.894，欧元5.026，加元5.7，新西兰元4.383，欧元7.503。每百日元对港元5.4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28。日经平均指数报25,984点，跌587点。港金报15,23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39美元，卖出1,6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繼續跟你講城隧的沙田出口慢線，因為有修樹工程，慢線現在封了的，經過要小心。重複多次，就是城隧的沙田出口慢線有修樹工程，現場就未有擠塞的，經過要小心。至於青沙公路，因為有緊急工程，青沙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海麗村的快線仍然需要封閉，所有車不能夠由青沙公路去一至到八號貨櫃碼頭。沙田和大屿山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楼梯街。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但佢样似八十岁，即系好似入行。 我啱想讲佢样似廿八岁。 唔系，瑞瑞，我同你同年同月嘅，我细你廿三日嘅，所以如果你系大，我就系大；你系细，我就系细咯。 唔紧要，阿马超嘅耐唔耐都讲啲废话噶。 你有佢，你有佢。 系啦，最紧要咧，阿家居明嗱，每一次首先咁讲咧，佢会带一啲专业嘅知识俾大家啦。另外亦都有啲小 tips， 都系我哋呢个环节里面出现，都系关于家居嘅嘢嘅。 系啊，尤其是咧，唔知点解嗬，呢一排咧，成日你都会见到啲视频又好，或者点样都好嘅话咧，好多人好中意嘅就系啲家居嘅 DIY 啊，又或者就有好多呢啲嘅即系人会解释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即系屋企嗰啲嘢咧，唔使下下嘅都要揾装修朋友啊，又或者去揾呢一方面嘅啲专家。其实咧自己屋企度都搞得到，同埋至少你要明白个道理点解。 不过当然咧，要安全嘅情况之下啦，安全情况即系要搞啦，咁样。好，不如咁啦，我哋今个礼拜 有个主题嘅， 就有主题嘅。 今日我哋有叫做家有宝宝，又有老老，我要点做？ 好嘢， 宝宝即系小朋友啦， 老老就系老人家啦， 冇错啦， 系啦。咁你屋企嘅家居可能即系唔想话有啲咩意外噶啦，咁可能建议我哋应该有啲乜要注意嘅咧，就今集我哋所讲嘅题目啦。 先讲老老定讲宝宝先啊？ 先嚟讲下就普遍嗰啲家居安全嘅常识先，好唔好啊？ 好， 好啊，嗱。咁其實咧，我哋一個家居咧，其實咧大家唔知道，但係其實藏咗好多陷阱、計時炸彈喺度嘅。 我信㗎， 好啦，咁首先咧，希望大家今晚咧翻屋企，打開你個洗手間同埋廚房嘅裏邊天花，望一望上面先。 洗手間會唔會就係一間屋裡面其實即係好多危機嘅地方？特別係我覺得我感覺上咧，我覺得嘅就係一個係浴室咯，另外一個就係廚房咯。 係呢兩個係最大危機。 咁我哋先講咗個浴室先。 我相信你講嘅浴室嗰啲叫假天花係咪？即係有啲咧未必噶嘛，即係有啲淨係普通即係一啲嘅。 普通司令啦。 係啦，普通司令。但如果有天花係隱藏咗一啲你睇唔到嘅嘢咧，就可能外表就靚靚，但係裏邊可能就有啲嘢需要留意，係咪？ 假天花有咩問題啊？我就要佢靚。 嗱，兩樣我哋都要講嘅。首先講咗就係、是，如果你有，因為普遍而家好多家庭，尤其新樓咧，都有嗰啲鋁片假天花嘅。 冇錯。 好啦，咁你首先你要真係要翻去打開個鋁片假天花，睇咩啊？首先睇下個天，即係打開咗之後睇下有冇水控。 嗯。 呢個第一。 嗯。 第二就係、是。摸揾隻手摸下佢、 哦， 有冇粉咗 濕 濕 地 嘅？ 粉 好啦，第三咧就攞個除仔啊，或者攞個比較硬啲嘢咧，就輕輕力去哼 下 個天花，睇下佢、 嗯、 有冇離咗殼。 咩、叫離離咗殼？會 聽聲啊？聽聲先 聽聲。嗱，如果佢石屎係實嘅，你哼落去咧係掹曬嘅，但係如果佢係已經離咗殼，即係個石屎已經離開咗咧、你哼落去咧。个声咧就清，即系好似好清脆咁样嘅声。 好地地点解佢会离壳啊？ 好啦，一般咧，其实咧呢啲咧就好多时咧有机会咧就系楼上渗水啦。好啦，问题就系话如果佢爆水喉咧，咁你就即刻知道，因为冚冚声落啊嘛。 冇错， 但系佢系渗咧，佢就只系个 慢慢 系啦，你嚿石屎系足够，即系索晒佢嘅。好啦，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下咧，嗰啲钢筋咧。就会生锈，然后生锈之后咧就会发胀，发胀咪会逼爆啲石屎咯， 即系始终会有问题，即系未出现咁 就会成为一个更严重嘅问题， 这个、是隐藏嘅极大计时炸弹。 哎呀， 嗱、我有一个朋友吓，佢佢有一日真系咧，好彩佢唔系一个洗手间。突然间个洗手间砰一声， 啲石屎冧 落嚟， 成个天花冧咗落嚟，即系穿过个里边天花冧咗落嚟，砸烂咗个浴缸，砸烂咗个洗手盆座次，然后都好好笑，佢仲要攞最后咧，佢即系执即系搵人嚟清石屎嘅时候咧，佢话俾我磅一磅咧，你知唔知跌落嚟嘅石屎总共加埋几多磅啊？ 估下先，五十磅 唔止啊！我估 唔止， 我估唔止二百几磅啊！ 130多磅， 哇！一個人啊， 你諗下130多磅喺個天空，仲有你知道石屎個密度高啊嘛，佢可能又尖咗呢度。你諗下，如果你 砸落邊個位啊？ 你咁巧你喺裏邊，當日如果我個朋友喺裏邊沖緊涼，或者用緊個廁所咧。那個危險性 仲有啊，家居明，如果樓上嗰人坐緊塔，冧埋落嚟啊，係 啊，咁 咁加埋㗎咋？ 加仲係 馬小強坐緊塔，馬小強連埋個塔搭搭落嚟，係 啊， 三百幾磅。 點解要係我啫？ 咁容易明白。 你重啲啊嘛，你三個裏面你係咪最重啊？係啦，係咪啊？係 真 係 好危險。 哦，所以其實呢個係建議嘅就係每一個人今晚翻去，你如果真係屋企嗰個浴室係有假天花嘅，請你先做咗呢個動作先。 唔係啊！你冇假天花都可以做我頭先講嗰三， 都係都冇假天花都。 如果你冇假天花，你容易睇到嘛？ 你都要摸，你都要坑啦。 啊， 因為有陣時你 有水跡，你容易睇到嘛？ 唔 係假天花睇唔到嘛？ 但係因為佢有陣時佢未滲得淋曬，你又睇唔到水孔啊嘛。 嗯， 明。 你只可以用摸，就唔可以目測咯。 明白。 係啦。 好啦，咁啊，除咗你話即係呢一個嘅就廚房，對唔住呢個洗手間嘅假天花之外嘅話咧，仲有啲咩嘢你會建議我大家做嘅？ 其實咧，我去好多。時我哋咧屋企咧，我哋飲水咧，我哋會煲水飲啦嚇。咁點解要煲水呢、其實就係因為揮發咗啲氯氣啫嘛。咁其實你有冇諗過，我哋國家嗰條水喉管，大廈嗰條喉管，或者你個區嗰啲喉管，其實咧嗰、那個佢裏邊嗰啲沙石，即係已經係幾十年嘅啲沙石、鐵鏽啊，裏邊可能有好多散啊，好多即係污糟嘅嘢咧，其實都會透過水管入咗你間屋嘅。咁你煲係煲唔走佢噶嘛？ 係啊， 所以咧，我係建議大家咧就裝個好即係比較專業嘅濾水器咧，咁就可以將呢啲污糟嘅嘢啊隔走佢啦。 特別係飲用嘅水。 不過咧，我想問咧，嗱，其實咧，我間大廈咧耐唔耐會有做洗水箱嘅工作嘅，洗水箱會停曬食水啦，咁然之後就可能洗幾個鐘，然後開翻俾我哋啦咁樣。但係好多時咧，洗完之後咧，我都發覺咧嗰啲水咧唔係好清嘅，濁濁地嘅。你明唔明我講咩啊？有一段時間要 run 一陣咯，點解會咁？ 死啊嘛啲水， 總之唔係正常 嘅，奶白色咁 啊，係奶白色咁樣咯。點解嘅啊？家具 咪好簡單啫，你 飲牛奶啊？ 個洗完水，洗完 係 益你益你啊益你啊高脂奶啊高脂奶啊！ 你洗完水箱咧，總係有啲嘢都係入咗，即係入咗去你個嗰條渠嗰度噶嘛。 咁佢洗完我應該唔好用住咯，等人用咗先係咪？ 佢哋話係咪要開耐少少啊？等佢嗰啲水 run 得好啲。 如果你唔係趕住。用水 真 就等人用咗先啦。 哦，其他啲 B 座啊、C 座啊嗰啲用， 唔系等 四楼陈太用咗先。 系啦，咁如果你真系要赶住用咧，真系开一阵先啦。 系啊， 开一阵先啦， 因为真系会浊啲嘅啲水， 明啊， 好多尘啊嗰啲咁样奶白色嗰啲 啊。建议啫，我哋建议啫，系啦，咁另外仲有咧，屋企有啲咩危机嘅地方啊？ 嗱，其實咧，我亦都係唔建議大家用地氈嘅。 點解啊？ 靚好多喎，有卡士喎，同埋咧冬天咧暖好多噶，係啊！ 我叫嘅時唔使咁大聲嘛。 你點解會見？ 仲有喺個 見到曱甴咯， 仲有喺個地氈喺度碌嚟碌去喎。係 啊， 好多嘢玩。 嗱，唯一係咁，我都覺得地氈有陣時咧係會好麻煩嘅，尤其是如果像阿馬小強食嘢咁瀨啡咧，滴咗啲汁啊餸咧，係你都唔知點。呢个系嘅，系咯。 好啦，地毡啦。首先，我哋香港即系比较潮湿嘅，咁你啲地毡咧就专即系你有毛啊，有布嘅嘢就会索湿气嘛。好啦，你知唔知？如果你有睇新闻咧，有阵时我哋咪中意铺个个马桶咪铺个马桶毡嘅， 嗰 啲毛 毡啊，马桶毡， 马桶毡 系啦，因为冬天坐落去个 pat pat 唔会咁冻啊。 但我话俾你听咧，其实个地毡咧，有几个地毡咧系比马桶毡 仲污糟， 污糟无论细菌污糟系污糟几倍啊。 我都安明嘅，清洗嘅时间你又唔会咁频密啦。 咁再加埋咧，地毡咧有我哋成日都听有尘螨啊，有好多微生物啊，呢啲其实都系对于我哋嘅健康系唔系咁理想嘅。 但我哋吸尘得唔得嘅咧？因为有得地毡嘅屋企，我相信一定会有啲比较好嘅吸尘机，得唔得嘅咧？ 你可以买啲好厉害嘅吸尘机嘅，不过我相信咧，我好多朋友买咗咧，一个月都吸唔到一次咯。 明嘅，系啊， 系又要装冚，又要搞咁多嘢，系嘛？即 系咩又唔搞？ 所以咧，真係唔係咁理想，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即係塵螨或者呢啲咁嘅微生物咧，其實報紙都有講，就係話會對小朋友嗰個呼吸系統都有機會有影響。 好，咁何必咧？係嘛？係得個靚字。 咁啊，自己考慮啦。 係啦，仲有另外有啲咩嘢要提醒我哋咧？ 好啦，另外咧就係、好似我哋 曬衫。 晾衫架啦，你要諗下咧，其實咧晾衫架都係一個好大嘅計時炸彈嚟嘅。其實咧偶然睇新聞咧就話有晾衫架自落架嚟嘅。 係啊， 好啦，咁你要睇晾衫架就首先用肉眼睇啦，個晾衫架有冇生鏽啦， 測佢 係啦。但係更重要係要睇裝晾衫架嗰八粒螺絲有冇生鏽，因為你個晾衫架可能已經二三十年或者四五十年都唔著其噶嘛， 都係 咁嗰度會唔會有機會生鏽啊？或者嗰啲石屎冇咁理想啊，離咗少少啊？好啦，咁變咗你裝好多衫嗰時候，佢一跌就跌噶啦，就唔會話啊跌一半唔跌一半咁樣嘅。好啦，咁你睇咧咁安全啲啦，唔好話個人擒出去睇啦， 千祈唔好 攞塊鏡，攞塊鏡倒轉照，唔好用手機，手機都有機會跌咗落街。再攞塊鏡去照，咁你就可以睇得到有冇問題㗎啦。 我見你啲師傅咧，因為最近我記得做咗少少工程，嗰啲師傅咧有啲專攞嚟照外牆嘅鏡㗎，即係新好似人哋嗰啲叫自拍棍咁樣啦， 係 啦，就屈住嘅咁樣照咯。阿家居明仲有一樣嘢，其實你除咗你晾衫架會跌咧，你知唔知你望住嗰個人咧跌過落街嘅晾衫？咧呢個人啊，晾衫跌落街嘅。跌咗落街 我係嗰個晾衫架嘅嗰條繩黴咗，我唔知道。跟住我就成個人探咗出去嘅時候咧，我就啲力咧借咗落嗰條繩嗰度咧，成個人中咗。 跌咗落街嘅試過， 係啊， 事實嚟。 佢個樣好 unbelievable， 佢個樣係呆咗。 唔使驚， 不過唔使驚，佢二樓啫，即係唔係八十樓。即如果八十樓，佢根本就唔係坐喺度。 唔係大廈嘅二樓，仲要係嗰啲即係村屋嘅二樓啫。 但係都受重傷嘅， 都慘㗎， 都好慘㗎。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危險嚟。 我係人嚟㗎，我而家係啊，我唔係啊，要同你講，唔使驚，唔使驚。 我哋講真嘅，唔係講事。 曾經試過， 我真係。即系二楼跌落去，你仲而家咁三码，我都真系， 唔系佢都伤咗一轮噶， 系啊， 伤咗一轮，所以都系一个危险嚟嘅。 好啦，咁不如我哋好快咁样去讲一讲啦，即系未必需要好详细咁样去讲啦。咁跟住我哋讲下就系，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你会觉得有啲咩嘢系要留意同埋小心嘅咧？ 好啦，嗱，如果首先讲屋企有小朋友咧，第一就唔好用开放式厨房啦。 点解啊？ 好啦，因为你开放式厨房咧，个小朋友可以随时走入去啦。 冇错。 好啦，咁当做如果你煮紧，即系煮紧煲紧汤啊，煲紧水咧，佢一手掹落去个柄嗰度咧， 个煲柄 系煲柄就会淋到你噶啦， 好危险。 系啦，好似嗱，另外啦，电磁炉啦，因为老人家唔系唔好讲电磁炉先啦， 宝宝先 掹网啊，嗱，好多时咧，而家。好多大廈都有露台，但其實露台都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因為小朋友有機會行出去露台，然後擒高你就有危險啦。所以盡量加翻蚊網，唔好俾個小朋友行到出去啦。另外就窗花啦，必定要加啦。不過好多人就覺得個窗花唔靚，其實咧你可以用一啲叫玻璃窗花，透明嘅，咁咪唔會影響到個視覺咯。咁但係呢啲你一定要加嘅。 好啦，另外如果係有老人家啦，屋企有長者要注意嘅咩咧？ 好啦，如果老人家首先第一咧就係最好就將你個明火煮食爐改電磁爐啦，因為 有咩分別啊？ 冇記性啊嘛， 驚唔識火，驚唔記得熄火。 電磁爐就有 timer 啊，煲落嘢，你有即係就算你唔記得熄火，電磁爐都會安全好多啦。好啦，另外啦，浴缸改企缸，因為浴缸高啊，咁個老人家成日攬出去咧，一線一線咧又好危險。 係啊， 我試過中招啦。 係啊，你啊，佢呢個老人家搭過噶啦。 係 啊， 唔 係 你都試過啊？ 我冇，我因為我跳啫嘛。我試過有一次，我試過入喺浴，企喺浴缸入咗水耳仔，我想掟翻出嚟跳一跳，我就冚咗埋嗰個爐度咯。 係啊，好啦，仲有另外嘅就係原來有一啲譬如可能瓷磚嗰度都要留意嘅喎。 好重要。其實呢如果你鋪瓷磚呢你一定要有一啲叫防滑性或者叫防線度的瓷磚嘅。咁呢啲瓷磚呢就是當你有水喺個瓷磚度呢你行過呢不特止唔會線仲會絕絕腳 嘅。會㗎。係。有呢啲瓷磚。 係啦叫防滑性或者防線度。咁當做普通呢 R9 就夠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浴室啊，仲有長者咧，我就建議去到 R 十啊、十一、十二都唔怕嘅，咁佢就安全更加高啦。 知道。 另外仲有咧， 好啦，當做而家咧洗手間咧有啲電器咧，佢又可以抽濕啦。抽氣啦，總係發熱嘅。咁對於長者就安全啲啊，因為有陣時冬天老人家喺個洗手間度沖涼時候 索一索动一动咧，其实即系真系都几大问题嘅。咁所以有呢两日家电亦都会比 較好。其实我哋以前咧会用一啲即系真系 movable 嘅暖炉，但系呢个就麻烦咯。 系啊， 而家阿家居明，我谂你讲嘅就系装喺墙上边，有啲有几个功能。 天花 天花嘅系 啦， 嗰啲就好似方便啲，唔使下下搬个炉入去咯。 系啦，系啦。 好啦，咁另外仲有嘅就有两个，譬如可能系要都要为未来着想，即系好可能你嘅家居嘅老人家系啦，都需要嘅就系可能要坐轮椅啊，或者系点样嘅。其实呢个都要系一个即系比较长远啲嘅一个设计，系嘛？ 系啊，其实咧，我哋好多时做设计做装修咧，就只系会谂今天。 系， 其实一个设计如果手工好各方面咧，二三十年系冇问题嘅。 嗯， 咁即是说你今日不是想今天，你是要想20年后、25年后、30年后会怎样、好了，所以我就会建议，如果家里面有些已经是40-50岁的年轻人、但是你都有机会 计 划、所以你就要将这做门的时候、你要将这门扩阔、洗手间门扩阔、厨房门扩阔、确保将来真的有什么差池的时候，个轮椅要入得到。 都啱嘅，好啦，咁最后仲有嘅就 咁啊，扶手啦，亦都喺个洗手间度有长，即系长者你加个扶手啦。咁因为俾佢习惯咗，即系冲完凉要扶住个扶手行出嚟，或者去完即系坐厕起身嗰阵时都有个扶手扶住，俾佢呢个习惯咗咧，咁变咗咧，佢就算一扇嗰下咧，你都有掹住啊嘛， 安全啲。 好多时就系、是。你要扇到你先肯用扶手，嗰阵时已经系迟噶啦， 冇错。好啦，我哋唔够一分钟嘅时间啦，我哋最后点样喺讲埋一啲嘅结论啦。 好啦，咁我今日俾个小 tips 大家啦。好多时咧，我哋其实咧装即系做我哋开窗我哋熄冷气咧，第一时间就会开窗。其实呢个咧最好就唔好再做呢件事啦。因为点解咧？這个动作咧就会引致到咧个墙身 容易发霉、 发毛、发霉。 至于点解咧，我哋下个礼拜同大家解释吓。 OK， 好多谢晒家居明今日带嚟我哋第一辑啊，提醒大家宝宝同埋老老嘅一切事情。OK， 好啦，11点半先咧，11点半新闻报告。 唔 该晒 家居明，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八月楼价连跌3个月，创3年半以嚟最低。差向物业估价署公布，八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68.2，按月跌幅扩大至2.3%，按年跌幅亦都扩大至7.4%。今年头8个月累计下跌6.5%。至于上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数连升2个月，按月升幅加快至0.7%，按年就跌1.6%。保良局一名幼儿工作员涉嫌喺院舍内推跌至少6名1至3岁幼儿。儿童事务委员会委员、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话：，保良局作为主力支援年幼同有需要儿童嘅机构，对发生怀疑虐儿事件感到十分失望。叶柏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担心重复推跌幼儿，除了有受伤风险，亦都可能震荡脑部，更加担心长远令到儿童的早期发展缺乏信心，可能影响精神健康以及与人相处时出现行为问题。他又說，相比之前同樂居事件，社署今次已經有改善，較快發現個別員工的行為，可以在早期糾正和重新培訓，但他認為最重要是要預防，加強改善建立整體文化和員工培訓。行政会议召集人、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话：，本港近年人口正移出，涉及好多原因，包括生育率持续下跌、疫情之下通关困难、经单程证来港的人数大减，亦都同澳洲、英国、加拿大等国推出方便移居当地的入境政策有关。 葉劉淑儀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強調，港人移居其他地方向來都有，有關自由受到基本法保障。不過，葉劉淑儀認為，如果香港要吸引全球優才，需要採取進取政策，建議特區政府在缺乏人才的行業列出清單，並簡化入境程序，亦都可以考慮在不影響現有本地勞工薪酬之下輸入人才，特別在安老服務、建築等的行業。他相信新一份施政報告會有交代。南韓新增36,15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累計確診超過24,700,000宗。另外，當地新增46宗死亡病例，累計28,318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77点，跌383点，总成交金额48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4跌3.8，腾讯控股276蚊跌4.8，阿里巴巴76.7跌1.2，美团171.2跌3蚊，友邦保险66.45跌1.45，中国平安40.25跌4.5，汇丰控股40.55跌1.9。京东集团204蚊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61.16跌1.16，创科实业74.9跌5.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66，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7，人民币7.219，英镑对美元1.066，欧元对美元0.957，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5点，跌547点。港金报15,220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34美元，卖出1,6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城隧嘅沙田出口，因为有修树工程，近住城隧沙田出口嘅慢线咧，而家需要封闭嘅，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系城隧因为有修树工程，沙田出口嗰边慢线需要封闭，而家大车多。咁至于青沙公路咧，就因为有紧急工程嘅关系，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快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同样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避免意外发生，咁先至够尽兴噶嘛。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十世纪50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点样嘅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哋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系再打落去，我哋嘅困难实在太大啦。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真，天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吃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的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手快活人。 专家时间。许 Sir 你好， 欢迎我哋嘅注册中医师许 Sir， 大家好。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好多咧，就系秋季嘅养生啦，系嘛，咁啊有得话秋燥啦，希望大家咧就真系唔好咁燥啦。嗱，其实咧我谂秋天咧唔单止话好似我哋上集所讲嘅，譬如可能有啲时候我都会鼻啊，又或者喉咙啊呢啲咁嘅位嘅话咧，都会咧就系有好多嘅干。但我觉得嘅就系最惨嘅就系我哋女士们啊吓，最唔开心嘅就系皮肤好干， 有时。干到咧痛添， 干到有时我系会龟裂啦，即系我咧系搽乜嘢，即系所谓叫做嘅就系嗰啲 cream 系已经系最润噶啦。我搽完之后嘅话，我觉得都系冇用嘅。咁所以就系即系究竟系咪因为身体里面嘅问题，所以会令到嘅就系呢一种嘅干燥又痕咧， 系咯， 系咪又要拗啦？唉，真系唔知点。 其实咧，好似好多女士，点解头先即系话啊女士会多啲啦？ 系 嗱，男士啊少啲啦，但系唔代表话。冇啦，咁男女性咧，佢哋同样地喺秋天咧，都会有机会感受到嗰个秋燥嘅邪气，而令到身体里边嘅阴液相对咧就少咗，咁佢咪会好干咯，咁佢好干嘅时候。喺個皮膚，因為佢係直接同嗰個天氣個空氣去結合，因為佢吹啲乾嘅乾燥嘅風埋嚟，咁我哋啲皮膚咧就會俾佢帶走到啲水分啦，咁所以皮膚就會乾燥啦。咁但係女性咧，由於佢有機會每個月會有氣血流失啦，咁佢若然又或者佢個血自己嘅生成唔夠，咁血液本來就係滋潤住我哋身體內臟一啲器官嘅最主要嘅一個。滋润元素，咁如果我血系有唔够嘅现象咧，我皮肤会更加感觉到佢干，好似唔够润咁嘅表现啦。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会见到有啲女性咧，佢皮肤干，佢就会搽翻啲 cream 啊，系啦，用啲乜嘢保湿啊、润肤啊等等。但系呢一个咧就系外边。去支援住嗰个皮肤唔够润嘅时候，但系实际上我哋又应该要谂埋喺里面又点样由里面润翻出嚟出边咧？ 饮油 系啦，饮嗱呢个咧，当然啦，你用呢个比喻，我哋就好少会咁做嘅。 咁唔好睬佢啦，嘴上你闹佢啦。 但系咧，嗱，我哋有一个意思嘅，当一个人身体我哋嗰啲油润嘅物质。究竟平時又係嗱，我哋唔會飲油啊，點樣得嚟嘅咧？咁啊，梗係從食嗰度得嚟噶啦。咁女性又可能又要即係 keep fit 啊，又靚啊，咁佢又成日食嘅嘢就比較清 啦。撇曬啲油咯。 冇錯啦，嗱，舉個例，我哋好多時候會食嗰啲沙律。咁我哋可能傳統嘅沙律就一間揾啲雜果，又撈啲沙律醬嗰啲就 菜啊， 一般我哋茶餐廳沙律啊或者家常啦。但如果我哋去食啲外國嘅沙律咧，咁佢哋又整啲羅馬生菜啊，有啲水耕菜啊，跟住咧又會加 橄欖油， 加好多橄欖油嘅喎，落好多 nuts 嘅喎，咁樣其實佢裏邊咧係有好多可以有滋潤住內臟嘅一種成分。但係咧好多人。 唔係個個都咁叻去整呢啲沙律，佢又好似平時食菜，佢霎菜都唔落滴油嘅。 係啊， 咁佢因為健康嘛，佢個立場係諗住健康，但係越健康咧就變成越唔健康。 呢个哲学嘅问题嚟 嘅， 嗱，因为越健康即系过度咗嘅，我哋要均衡饮食啊嘛，我哋样样嘅营养成分都需要获取，但系因为好多人咧就担心我会唔会有三高啊，我会唔会有多余积聚啊，咁所以我就好多油脂类嘅嘢咧，我完全零， 我唔掂啊， 系啦，零晒，咁零咗嘅时候，咁身体如果我哋当自己身体系一盆花。我淨係同佢淋水嘅啫，咁你淋下淋下， 施肥啊， 冇錯啦，佢水土流失，啲營養減少，咁你啲葉都會旱嘅喎，咁你一定要一施肥，佢就即刻靚啦。你如果唔係，你攞支噴喺個葉上邊會發令嘅，你噴極佢 冇用嘅嗰啲嘢， 一定 係 要裏邊啊先至靚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就喺飲食裏邊要注意，第一，我哋就要食得簡單得嚟。但是就不要过度清，是啦，我们有阵时候都可能会有少少油润的东西要结合的，如果我是食肉的，那我食鸡是不是够够都一定要全部去晒皮呢、啊，是不是那个块皮有毒呢？不是的嘛，争在有 点少少是得的， 鸡翼咯，唯有鸡翼咯， 譬如我食鱼，咁可能有陣時有啲魚咧係腩位，佢係有啲肥 嘅 喎。 係啊， 嗱，我哋就唔係去鼓吹要食好多肥，但係有陣時候都要有。 嗯， 係。譬如話我咧去食素嘅，咁我可能都要食翻一啲咧有膠質啲滋潤嘅嘢，例如啲雪耳啊、黃耳啊、秋葵啊、蘆筍啊呢一類型咧，佢都會有一啲叫做滋潤膠質，補充翻我哋身體嗰種叫做油潤嘅物質。 嗯， 咁如果個身體在飲食上面有些人呢是不足，而導致到身體裏面呢就做不到一個滋潤的效果，那沒辦法有相對的營養去到你的肌膚呢，它就會乾、乾跟住就痕，那痕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乾，那那個血液不夠去到個皮膚，咁而個血管就收縮，血管收縮就產生個痕嘅現象，咁你就去拗啦。拗痕嘅原理咧，都係令到佢即係舒服啲，但係你會拗損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喺外邊，即係如果用茶葉咧，傳統嘅中國咧，佢就冇咁多唔同種類嘅一啲護膚膏。咁但係屋企有嘅嘢係乜嘢可以用得咧？ 生油 就係、是、麻油。 茶麻油啊？ 咁但系就即系我哋成日同啲学生讲，唔好整公仔面嗰啲麻油， 公仔面嗰啲就唔好啦， 唔系太香啦啊！咁啊，一般 野蚁仔， 即系即食面嗰啲麻油，唔系用嗰只， 系啦，即食 面 嗰啲唔好啦。即系一般嘅麻油，佢可以咧有润肤、有消炎作用嘅。 你讲真嘅，取材 系真系嘅，所以咧好多 即系放超级市场是但买日本麻油， 平平地得啦，唔使买咁靓嘅。 系啦，佢系有润肤同埋有消炎嘅功效，咁所以你皮肤好多时候干燥啊、痕痒啊、凹损啊，咁我哋都会用一啲食用嘅麻油咯。咁佢咧就搽少少，就润住个肌肤。咁当然啦，如果即系其实屋企人好多都会有机会有凡士林啊，各方面呢啲咧都系可以爱嚟用滋润肌肤嘅，或者你揾一啲即系冲凉嗰啲 B B 油啊相关。咁但系咧。外面就可以滋养住，但是内里面呢我们就要吃一些可以令到个内脏可以具有滋润的东西、而令到个皮肤呢就是光润啦。咁以前呢就有啲老前辈教的一个方法呢，就是用绿豆、臭草去煲肥猪肉。 咦， 我第一次睇绿豆臭草嘅就系糖水嚟噶嘛？ 佢系 肥猪肉嚟 嘅，肥猪肉佢 系 汤嚟 嘅，系啦，系咸嘅，系汤嚟嘅。咁样咧，以前咧，其实咧，我哋阿公咧，佢就又系中医界嘅工作者。咁佢就讲出就系用呢个绿豆臭草煲肥猪肉嘅话咧，如果你喺个秋冬季节饮一次。你成季都唔使搽 cream， 咦？ 阿 取常，你个肥猪肉系咪真系白酸酸嘅肥猪肉？ 冇错啦，嗱，即系去到猪肉佬度，我要买嚿肥猪肉。咁但系通常咧，咩叫肥？几大嚿肥猪肉咧？好惊嘅话，听到肥猪肉就， 嗱，咁我哋平時會打麻雀嘅12000，咁咪有一隻麻雀。係你買嚿肥豬肉就係買一嚿，好似一隻麻雀。 咁細 咁細，豬肉佬鬧㗎，你走啦！ 你買開豬肉嘅時候，佢搭一嚿肥豬肉俾你。 你要咁細嚿咋？即係就係綠豆、臭草同埋一個麻雀咁大嘅肥豬肉啫。 丁方好細嘅，真係串靚。 冇啦，得呢幾樣嘢咋？ 係啦，三樣嘢嘅啫。 嚇！咁用幾多水煲啊？ 你如果綠豆咧，你大約就用半碗啦， 半 個食飯碗。 半碗綠豆， 係啦。咁啊，臭草咧喺街市就買一扎啦。 OK。 跟住肥豬肉咧就喺豬肉佬度睇下，叫佢俾嚿你啦嚇。 肯嘅。 係啦，應該俾 下佢咯。 咁樣咧水係啦，水咧就大約啦，我哋用八碗水，咁啊煲得佢一個鐘頭。 OK。 咁啊可以落少少鹽嘅，因為呢個係鹹飲嘅，係啦，就唔係糖水嚟嘅，係啦。咁佢當然啦，有啲人哇咁咪使唔使撇咗啲油去啊？我哋 撇啲油 去， 就係飲油，你又撇咗佢。 佢哋就係要嗰啲油。 哦，明白。係 啦，咁所以咧，佢飲咗之後咧，其實我哋好似幫我哋嘅內臟裏面搽 cream， 裏面滋潤。咁點解有呢幾個材料成分呢？嗱，綠豆首先咧，佢就係涼血解毒嘅。咁佢綠色嘅喺中藥裏面咧就入肝。咁肝我哋知道啦，而家係一個我哋幫助將我哋消化道翻嚟嗰啲血液裏面可以有解毒嘅一個器官。咁如果我哋有陣時候啲毒素分解得唔好嘅，咁佢亦都會有機會咧就走到喺啲皮膚度咧，就產生有好多生瘡啊、出疹啊、痕癢啊嘅問題。咁如果綠豆可以做到有解毒嘅功效，所以對於好多人有皮膚有瘡有疹嘅咧，咁佢都會少啲發嘅。佢亦都可以有涼血嘅原理，就等到我哋咧啲血唔好咁結啊，咁樣咧就血液循環又好啲。呢個就第一綠豆作用。 到臭草啦， 臭草咧佢就有陣氣味，所以就話叫佢做臭草啫。但係實際上唔係真係所謂嗰種臭嘅意思。咁佢氣味嘅來源，中醫角度咧就係具疏風。疏風就即係止痕，即係驅風。無風就不著痕。咁所以皮肤乾燥痕痒，虽然佢係因为乾所以导致佢痕，但係痕都係风。所以如果有香味嘅一个臭草，佢令到啲血液循环活行血活血，咁佢就可以驱风止痕，你就唔使成日周身拗。所以绿豆可以用现代嘅含义，就係绿豆係帮助对于啲皮炎、消炎、清热。咁臭草就驱风止痕。肥豬肉就潤膚潤燥，咁你食咗呢個湯水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覺得咁皮膚已經滋潤咗，冇咁乾，亦都冇咁痕。 飲一次就得啦，即係其實係呢一個時候煲就啱啦。 如果你已經開始感覺到嗰種乾燥啦， 嚟緊 你就已經可以飲噶啦。咁 一年一次喎，真係抵煲，係 咪好抵啊？係咪啊？ 當然啦，但又要咁樣講嗱，老人家講嘅意思咧，就係去比喻一。次咧都已經可以抵禦一個秋冬季節啦。咁當然呢句又要去可圈可點嘅咧。究竟係咪 嗰個時代唔同啊？係 啦，即係我哋以前嗰陣時候，好多人都冇錢去買一啲好靚嘅嘢食啊嘛，所以就用呢啲最經濟嘅方法都可以叫做內臟滋潤。咁但係現代社會咧，我哋亦都要睇下每一個人唔同嘅體質啦。如果咦飲咗，我又覺得真係 OK 喎。一個月頭就真係冇乜嘢喎，但係我可唔可以又再飲下呢？嗱，一個月飲一次都唔會有害，因為呢啲對個身體根本上就冇刺激性。咁有啲人呢就聽落去啊，會唔會個綠豆會好涼啊？我會唔會怕受唔到呢？ 係個女士怕唔怕咧？ 佢又會驚㗎嘛。咁我哋呢就可以用一個方法。頭先講嘅水量呢，我哋就再加 多 兩碗水落去， 十碗啦， 就將嗰個時間呢就拉長啲，就將佢耐火少少。本來煲一個鐘嘅嘢，我哋煲夠佢個半鐘，令到呢佢嗰個煮嘅時間耐啲呢，嗰個寒涼嘅條件呢就減少咗。 哦， 明白。 呢個就係可以用手段去將佢改變。 取材啦，其實除咗你話即係秋冬嘅時候嘅話，就是秋天啦，我哋除咗皮膚乾之外嘅話呢，如果你真係會乾嘅話，我覺得仲會引申到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便秘啦。便秘係咪都係同乾有關？ 便秘都係同乾燥係一個直接有關。當然啦，在中醫學裏面，便秘有氣虛便秘、血虛便秘、陰虛便秘，有很多種的。但是秋燥呢，是因為由於那個秋天 減弱咗個肺裏面嘅水，肺同個大腸喺中醫角度咧，佢哋係有一個相連嘅關係。咁所以肺燥嘅情況下，佢就會下移，令到個大便都會乾。咁最有效大便潤燥嘅，梗係我哋成日都講話食木瓜啦。木瓜就可以有潤腸、有通便作用。咁又例如我哋食芝麻糊啊，芝麻糊因為佢嗰啲種子，我哋煮咗佢有啲潤滑油，佢又可以潤腸。咁但係傳統中醫咧，亦都會用一個我哋去涼茶鋪有得飲嘅，就是、火麻仁。 係啦，我都唔知道火麻仁係咩嚟 㗎。啊，火麻 啡色㗎咯， 唔知咩嚟㗎。 嗱，火麻仁你飲佢嘅時候咧，有個味道幾香，好似有少少有啲人啊覺得好似飲緊少少朱古力咁樣嘅味道。 咁、啊、好㗎，原來，因為我唔識佢，所以我唔飲㗎。 嗱，其實火麻仁裏邊咧，佢就唔單止得火麻仁呢個材料嘅，咁、有唔同嘅，有啲咧就會有火麻仁啦，跟住又會有南杏仁啦，又會有芝麻仁啦，咁將呢三種嘅果仁咧，佢哋就會喺個鍋度咧。就即係舉個魚啊，佢係一個對等比例，一兩火麻仁，一兩南杏，一兩芝麻白芝麻，三種嘢啦，跟住喺個鍋嗰度咧就炒 乾炒 係啦，乾炒、炒完就要磨粉嘅，係啦， 邊個磨啊？ 咁所以有啲人買到翻嚟啦，已經處理好咗啦嘛，咁就呢堆粉跟住就加水，加奶，就一齊去煮 奶啊， 係啊，要加少奶嘅，好香滑咯，所以佢就會有一個潤腸。通便的功效啦，咁喺好多人大便唔顺，咁呢一种嘅手段咧，我哋就叫做润肠通便。因为中医角度嗱，有啲人如果佢系燥热嘅，大便屙唔出，我用啲寒凉嘅中药咧就泻，咁就唔适合喺呢个秋燥嘅。秋燥系要润，所以好似如果饮一杯火麻仁，佢好似饮落去好滑润顺。咁佢就可以有潤腸，令到個大便咧就舒暢。咁但係呢個咧都係季節問題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嗱，我懶啲嘅，咁我就買個真係木瓜就咁去食木瓜。我又可以木瓜燉奶啊，呢、這個又 就 係一個有助潤腸啊，又可以美白肌膚，又可以抑鬱啊，又可以增肌，有好多個功效嘅。咁你呢啲？都是我哋生活可以试下咯， 系咪对女士特别好噶？ 女士啊， 因为听讲都系个木瓜嘛， 系啊，我知啊，益乳啊嘛， 系啦， 益乳 增肌。咁啊，你譬如话嗱，女性因为佢有机会，可能佢系喂奶嘅， 系啊， 咁佢咪会有呢个需要咯。咁但系男性冇呢个需要嘅时候，因为佢始终喺现代讲到系一个蛋白质，咁我哋肌肉。佢要做 gym 嘅，佢要锻炼嘅，佢都要蛋白质啊嘛。咁佢食呢啲都系有一个滋润，又可以提升佢啲蛋白质。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处。但系佢重点咧，就可以有滋润嗰个长度。咁你去就会顺啲咯。呢啲方法试下咯。 哦，今日真系好好啊，系咪？ 系啊。 皮肤痕嘅话，我哋又有啲教到大家。便秘嘅话，就可以饮呢个火麻仁嘅，或者就系呢个木瓜炖奶啊，糖水。系啊，如果系木瓜嘅话，我哋应该。是不是要用这个冰糖啊？ 冰糖炖木瓜啱啊，冇错啊！如果我又雪耳冰糖，系啊， 我想请问木瓜用咩木瓜最好 咧？嗱，其实咧，煲汤嘅话咧，我哋就会用啲中国木瓜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食生果咧，就会用嗰啲夏威夷小木瓜，系啦，嗰啲都可以， 都可以嘅， 都可以嘅。 好，咁今日我哋真系咧学咗有好多嘢，同埋好开心啊！呢几堂你冇觉得啊？啲嘢好好食， 好尽啊！ 如果咧，秋天嘅嘢系好正。 如果有一次咧，阿嘴上带啲嘢俾我食就。 同埋我覺得嘅就係今次我哋呢一集嘅話咧，講咗好多係麻咯，即係嗰啲麻油啊，係芝麻嘅嘢係嘛，都係好似就係秋天嘅時候都 好適合 嘅。 果仁係特別多啲潤嘅。 明白，好啦，再次多謝曬彩石，下個禮拜再見你， 拜拜。 追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 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年纪，若然为青春花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 破坏活动所致。美国表示准备在能源安全方面协助欧洲盟友，并且正是评估事件是不是蓄意破坏。国务卿布林肯说，如果得到证实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他向记者说，以他理解泄漏不会对欧洲的能源供应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社交平台说，美国会支援调查工作，将会继续努力保护欧洲能源安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台风奥洛集结在现港以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渐转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7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51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11元，跌4.1；腾讯控股276蚊，跌4.8；阿里巴巴76.5元，跌1.4；美团171蚊，跌3.2；友邦保险66.25元，跌1.65；中国平安40.1元，跌6毫；汇丰控股40.6元，跌1.85；创科实业75.05元，跌5.8；恒生中国企业61.06元，跌1.26。

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早晨，早晨，早晨，客家婆早晨， 早晨。 校长讲你好， 你好啊，老师。 爸比讲你好， 你好， 老师啊，你而家真系正其名改咗佢做爸比哥啊？ 咩叫喊姐喊咗爸比哥 啊？系啊，真你哋使唔使通知校务处啊，王 Sir 啊？ 结啲交啦， 系啊， 系啊，结啲交啦， 身份证都换埋， 系啊，个证巴啊嘛。唔系咩？邪巴嘛， 系啊， 系啊， 叫邪巴佢啊嘛， 系啊，咪就系啦，冇错，佢屋企人总有一个叫邪巴佢， 邪巴佢啊叫， 好啦， 英文译做 B R A。 爸 B 好似渣喎，爸 B 哦，系 咯， 爸 B， 我嗰日啊睇到有个新闻啊，嗰个女仔 bra T 啊， 哇， 系咩 ？T 啊 ，bra T，bra T 啊，因为佢坐飞机啊，佢出人哋投诉话佢阻住啊，佢压晒佢，但系好多人惊，好冇鬼啊。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要讲嘅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就同今朝早咧同大家有分享，有关于嘅就系点样令到自己嘅头皮健康系有关嘅，因为甜热咧客家。婆有正條髮啦， 有正條髮， 咩啦？眼到一髮型數 咧，條乸殼我記得 嚇，好嘢喎！ 係啊，依個二期，依個二期。 髮型師點講啊？ 髮型師 錯 ，sales 有獎 獎。髮型師 錯， 佢跟我嘅， 我都知啊，係啊。唔系唔啱嘅，唔啱嘅，系啦，系发贤术， 发贤术， 系啦，发贤术， 呢个系咪教噶？咁 唔系，我想同你讲下，就系分享下，我哋通常会倾下偈先噶嘛， 系啊， 系咪啊？发贤术谂系降下招气，官当有一条皮喺 can 降咧，眼窿而增，佢唔可以落条发嘛，所以咧我笑羡我， 笑羡 啊，系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下，你哋有冇经或者系你自己谂翻起个记忆咧？第一次去发型屋嗰度剪头发系几时啊？ 哇，中三， 好惊噶， 你中三先去剪头发。你 头 你头嗰十年点啊？ 唔系， 去街边档啊？ 类似啦，即系我 有分噶嘛。 我系第一次正式即系推玻璃门，我自己拣一间铺头嘅。 哇！ 你但系之前咧， 响吓？ 在以前咧？ 以前嗰啲系好模糊，唔系好靓，可能系上海理发店啊嗰啲啊。 哦， 我 form three 我第一次，因为点解我咁记得咧？就系我帮人哋补习，咁啊俾咗几百蚊我出粮， 储多啲钱， 我就第一次推门入。 哇！仲有个风铃喺度啷啷啷啷。 有嗰个嘢，有个嘢喺度转下转下转下。但系咧，人哋问我咧，我唔识嘅，好战战兢兢嘅，即系揾边位师傅啊？ 剪啲咩啊？ 几多号噶嘛？嗰时候系 即系完全嗰个好好三宝，但系好紧张嘅，系好紧张。我就要睇清楚，譬如话洗剪刷 啊，几多钱？ 系啦，咁我要洗头，因为我想享受去洗头个过程。 系 之前嗰啲好渣嘅，唔记得啦，冇印象。 同埋发型屋咧，同以前你剪又唔同噶咯噃。 系啊， 嗱，如果你真系普通嗰啲街边档嘅话，你要剪嘅话，其实嚟嚟去去都嗰啲咩花旗妆啊， 系啊， 蛋挞头啊， 冇嘢噶啦。 你仲记得呢啲名称啊？ 我记得 呢啲名称已经好多年前嘅啦。花旗妆，我谂而家啲人唔知咩叫花旗。花旗妆系乜嘢啊？ 花旗妆其实 花旗好似系讲。花旗呢两个字好似系讲外国啊嘛， 外国咯，系啊，花旗心即系其实系外国嘅 外国 人心， 花旗妆即系洋装啊嘛， 系啊，咁 其實咧就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髮型嘅，就佢嚟嚟去都有幾隻嘅啫，甚至乎佢唔會幫你設計一個專屬你嘅髮型啊嘛。但你入呢個髮型屋嘅話，就係、是、其實佢哋呢啲叫髮型師，其實唔係話會剪一啲而家時興嘅，或者好似頭先咁樣得幾個，又係就幫你就哦，你塊面咁長啊，哦咁你留長頭髮啦，即係我即係你嘅額咁長嘅話，咁你要剪個音啦，即係佢幫你設計啊嘛。 真係貴啊，或者嗰啲即係一級嗰啲咧係有揀嘅 director 又唔知係 junior， 而家就有嗰陣時冇嘅，係 啦，你嗰陣時候幫襯冇嘅，係 啊，同埋因為嗰陣時咧，我係第一次咧剪頭髮洗頭嘅時候咧瞓喺度。以前在上海好啲，坐喺嗰張凳， 耷個頭， 係啊，咁樣捽嘅。咁嗰次經驗好緊張，真係好緊張，係啊。 記唔記得剪得幾多錢啊？ 唔記得，剪就唔記得。但係 靚唔靚啊？ 梗係滿意啦嗰陣時。 剪個咩頭啊？ 唔記得啦，即係仲要有洗頭水啊、護髮素啊，跟住啲蘋果味嘅，會覺得哇，好正嘅成件事 啊！ 係啊， 係 啊。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記得啦，反為咧細個喺上海浦嘅時候，嗰啲回憶會深啲添。 點解啊？ 我唔知點解，但你話幾時真係入一間髮型屋，我真係唔記得啦。 你有冇啊？你 有 嘅， 有， 但係咧，勁啱嘅。 我最即係我好欣賞有啲嘅洗頭嘅哥哥或者姐姐咧，有啲佢真係好用心㗎。 哦， 佢整好耐唔定止頭皮啊，安穩埋條頸㗎。係 啊， 嗰啲我真係覺得佢真係你真係覺得冇嘢可以彈。 你 知道我邊啲 好？最好，我梗係 攣埋條頸後邊一路攣， 仲有攣咩？你去咗啲咩髮型屋啊？ 係啊，你嗰啲係咪斜？ 佢中意捻咩捻咧？ 吓咁好，咁都几开心啊！咁系咪要洗好耐？ 喂， 唔 系几嚿水？ 贵个剪头， 横掂都洗头咧，洗头要冲埋个身落，黐埋只脚 咧。有一次啊，你提醒我，有一次咧，嗰个洗头哥哥好冇心机啦，即系咁洗咁洗，我成件衫后面全部湿晒。咁后屘咧，嗰个发型师咧，同我到洗完头要剪头发啦，佢就话噶啦，你做咩啊？我叫你洗头唔系冲凉，你听人哋咁样话 嘅，系啊，要闹噶，佢话要闹完之后佢先至会醒噶， 唔系冲凉，因为后真系成件衫湿晒， 佢有冇用个风筒帮你吹翻干啊？ 但系佢都话嘅，你咩冲凉啊？同人咁样， 我试过有一次，我觉得就系话人生之中个最大嘅享受，佢去一间日本发型屋。 日本 髮型， 你意思真係喺日本嗰邊啊？ 不是， 定係 香 港 嘅？ 但係佢叫 日本嘅，唔係點解我會講係日本嘅髮型屋咧？就係、是、因為所有嘅髮型師 都 係 日 本人，佢哋唔識，佢都會 serve 佢喺香港度開嘅，點解要淨係 serve 日本人呢？就總之嘅就係全部都係靚仔髮型師。 哇！ 你一入到去嘅話，個個都係木村拓哉啊，個個都係嗰啲什麼反町隆史啊嗰啲樣嚟嘅。哇！你真係嚇死你嘅。咁再加上一樣嘢嘅，佢哋會淨係識講日文，佢哋係唔。 但咁點溝通啊？ 有一個佢嘅 June 會同佢作溝通咯，即係你同佢講啲乜嘢嘅話，佢就會有啲咩？又唔係喎，佢唔係太貴，但係個服務真係不得了，尤其是係洗頭。你有冇試過嘅当洗头的时候，其实呢你只眼睛斩完不斩中，你会觉得就是这个反眼就好像死不眼闭那样，其实是很肉酸的嘛，很痒 的。你即刻给个地址我看看有没有日本的女士服务。 跟住他即刻就跟我讲的就是说，哎，不好意思，捉得乜啲。跟住呢就拿一块那些毛巾呢帮你冚住只眼。 哇， 而那块毛巾呢熱是热毛巾。 哇，一流啊，这些。 是啊，跟你洗的时候的话还要有一块的又是热的毛巾，香香地的帮你垫住你的颈那个额位那个位，慢慢跟你捻。 你知不知道住頸嗰個位好好重要㗎，因為有啲洗頭，有啲洗頭嗰個嘢好硬咧。卡住你條頸咧，係好容易有事。 同埋你瞓得好耐，其實你起唔到身 啊！好辛苦， 我知 啊， 有試過張床太短啊，搞到我條好唔舒服。 點啊？搞到你條咩好唔舒服？你條咩 好 唔舒服？ 條腰，因為佢個弧度咧。人哋譬如話嗰個弧度咧，我就晾住喺度啊，長得滯啊， 佢個設計有時地方少咧，佢都冇辦法嘅。 冇錯，所以咧去髮型屋嘅，有時如果真係好嘅話，係一個好好嘅享受。 喂，你可唔可以同個哥哥講？仲係好痕啊，再洗咁樣。 有 咁樣啊， 有 好多佢會問你嘅，仲有冇邊度痕啊？ 冇錯，佢會同你拗下嘅。 你有冇同佢講話？我周身都痕。 有，好痕啊， 好痕啊，我周身都痕。靓女，系靓女， 快啲俾个地址我啦。 靓女系咪边度都啱得噶？ 好啦，时间关系咧，我哋而家咧就即系系啦， 开始 翻嚟咧就我哋嘅课程里边。 但系我想问一样嘢，我唔知你今日课程有冇头系条乸壳啊嘛？ 条乸壳你识啊嘛？ 洗发水咪洗条乸壳水咯？ 诶，唔系啦，即系我就正正今日会同大家， 唔系因为 闹得好， 问到系条乸壳咩？ 系啊，护发素啊，就系有搽条乸壳嗰啲护发素咩？唔系啊嘛，正系今日咧要讲嘅咧就系洗剪吹啊吓，咁洗剪吹客家话点讲啊？ 洗剪吹， 错，小张张， 时张吹， 你哋两个真系要求其噶， 咁我哋唔识就系咁噶啦，系咪先？ 洗系， 哇死我以为佢攞啲嘢掉， 唔系佢准备好啫，卸。 卸 洗系卸卸条系啦，剪咧系啊呢、這个呢、這个唔系噶，呢、這个只不过我哋今日个 哦唔系噶， 唔、系、剪咧就系正 正， 唔系咪课程嚟噶？ 唔系、 啊， 我哋只系个 topic 嚟噶啫，卸正脆，今日就系客家婆来了嘅诶、我哋嗰度诶 洗剪吹， 冇错， 卸正脆。 好啦，先嚟嘅就系话，当然啦，你去到嘅话要剪头发，我哋要用咩啊？ 铰剪， 铰剪， 点讲？ 铰剪， 错， 铰剪， 诶、欸，差唔多，铰， 铰， 铰。矫正， 矫正， 或者正正豆都得，剪刀啦，不如好嘛？正豆啊， 正豆 系啦，或者系矫正正豆， 正豆啦， 我想矫正啊， 矫正好冇？好，矫正 正豆， 好好得，我两个都当通用。第二就系仲有咩啊？佢会同你整松啲头发，系啦，梳点讲？ 梳， 差唔多嚟啦， 梳， 梳梳就系佢系啱嘅， 梳啊， 梳就系。系啦，阿用一锁嚟锁痛一条条发结， 因 为我啲条发打结打结，所以我用一锁锁下一条发结。系啦，第三个嘅就系我哋要吹翻干，佢要用 风筒， 风筒， 风 筒， 风筒， 风筒，系啦，就系风筒啦。风筒其实咧都要用啲好噶，你知唔知而家有一啲咧系有嗰啲啊红外线喺里面， 咁犀利，咁 所以咧好快干。 哦， 但 系 真 系 红外 线嚟， 真 系红外线。着嗰啲红色嘢啊， 我唔知道、啊， 就当系红外线。 佢呃人呃得多咧，佢谂到 唔系啊，我讲真噶。 点样啊？即系嗰只 得眼红灯啊，又话红外线， 真系红哦，即系佢唔系红外线嚟嘅，佢系红灯 嘅灯咧。 咁唔系，但系佢话如果系红外线会快干好多 嘛。 你个效果如果冇，咪即系呃人。 你唔好用你自己嘅思维去谂周围所有嘅人啦，好唔好？ 死啦！我要改过自身。 好啦，第四个咧就系喷发胶。 而家仲用唔用咧？ 有要嘅，因为你要 set 头发嘅时候咧，要喷死啲头发，佢 要 嗰份佢会喐嘅。喷发胶， 喷发胶， 喷发胶， 发胶， 好唔好？好啦，咁啊，头先我哋有讲到咧，就系话哇，其实咧要去到咧帮人哋帮你洗头发咧，哇，系咁样帮你痕痕啊，系咁捽啊，系咁拗啊，好开心嘅。咁我就话要用到乜嘢啊？卸条碎， 洗头水， 就洗头水啦，卸条碎， 卸条碎。 好，洗完头发之后嘅话，我哋要用点样去护理你嘅头发啦？ 护发素 系啦 ，conditioner 嘅客家话咧就系护发素， 护 呢个好难啊，护发素，卸条碎，护发素，佢哋基本上两个系一 pair 嘅。 嗯， 好啦，仲有有时嘅就系年纪大啦，我哋要用染发膏、阴发胶、 阴啊， 系啦，阴。阴发胶，啱，阴发胶， 阴发 系啦，最经常会见到嘅咧就系如果你要洗完头之后嘅话，佢会帮你包条 毛巾， 毛巾， 毛巾 系啦，毛巾、就系毛巾啦， 毛巾 系啦。而家跟住咧，我哋要教嘅呢一样嘢咧，就系其实有时咧都会帮你啊，唔该你啊，我想一阵间都会去饮啊，所以我要胶胶嘅用乜嘢？ 胶头， 啫喱。 啫喱 系啦，啫喱就系我哋会用嚟 set 头发其中嘅一种用品啦吓，就系嘅啫喱啦，系啦，啫喱。最后尾啦，当然啦，若果佢真系服侍得你几好嘅话，你会俾佢哋一啲乜嘢啊？系啦 ，tips 呢个其实基本上咧系差唔多嘅啫 ，tips 得唔得？ 得。 好啦，我哋嚟啦噃，重复一次嘅就系第一个铰剪， 铰剪， 铰剪 刀， 道德。第二 梳。 风 筒、 喷发胶、 喷发胶、 洗头水、 卸条水、护发素、 烟花胶、 毛巾、 贴贴贴士，哎呀！ 拍你嘅责任。 心疼 季节，浩瀚世界，卑微的蝴蝶，它会否等来谁的慰藉？黎明以前，伸手不见。 准备好， 我知不呢 。爸比哥系得嘅，威震江湖，黑泽阿瑞，爸比哥好嘢。 得未？准备好未？ 我打气。 准备好 未？你唔使理佢啦，你考试笔都唔带。 你咩态度啊？你咩态度啊？而家嚟，好，而家嚟啦嘛。 老师啊，如果有一日佢支麦坏咗，唔关我事。 我知，好啊，我当听唔到好嘛？ 系啊 ，OK。 佢可能支麦会突然间坏嘅。 嗯，我知佢好惊。 因为系啊，今日个机件咧对啲恶人特别敏感。 我都觉得系应该嘅。 快啲啦！ 好中意。好啦，第一诶，唔系你哋诶，要试一试。 当 系你系咩？ 爸比哥。 好嚟啦噃，第一题，慢慢变黑又。 爸比哥。 爸比哥。 严 发教 三，冇计佢帮佢。第二题，结婚嘅时候我哋用乜嘢？当张张， 结婚嘅时候我哋 用咩上头？ 啊，我知道。 你点会咁样教佢啊？打边个傻？ 有佢傻。好啦，细个嘅时候嘅话，我哋会用啲乜嘢嚟当动作？爸边个？五四三二一，系咩？ 矛剑，矛剑，矛剑。 而家先太迟啦，好求一问。第四题 set 头嘅时候，最后我哋要喷当， 喷判发夹， 判发夹。好啦，男人激嬲女人嘅时候，五四三 要扣分 嘅，一讲完啦。最惊女人攞住啲乜嘢对住佢啊？当 胶正， 冇错。 你冇分我哋而家，我而家两分。 冇 知啊！ 我惊你唔记得啊！ 洗完头我哋一定要当 枯发激素， 唔系吹干个头。 喂， 咩 老师？你有冇搞错啊？ 恐同恐同， 你理得我？第一题，恐同夏天嘅时候，我哋会变成嗰啲爸 B 哥。 谢你， 好嘢，有一分。好啦，跟住我哋洗头后嘅话，要乜嘢？爸 B 哥， 护发素， 好嘢，小心啲啊！ 斜挑碎之屎 系啱晒噶， 好嘢。 呢啲有乜位啊？你有乜位啊？ 唔好玩啦，拣 三号。 罚你啊！三号系咩啊？ 你要俾我睇下喎。唔系你得一个，然后全部攞个最衰嘢俾我。 乜你咁衰嘅谂人啲嘢吓？ 因为我系咁谂啊嘛。 奸请打手板呀！ 听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海關偵破一宗洗黑錢案，涉及3.7亿元，拘捕一名本地男子，正係保釋候查。海關表示，被捕男子38歲，涉嫌在2019年11月至2022年5月期間，在多間銀行開設15個公司和個人户口。處理超過1500宗巨額可疑交易，警方已經凍結他個人户口內700万元存款，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為配合星期六在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國慶升旗儀式，運輸署說星期五和國慶當日，灣仔一帶會實施特別交通和公共運輸安排。博覽道一帶星期五午夜至國慶日中午12点會臨時封閉，介乎中環和灣仔繞道隧道、灣仔出入口與菲林明道之間的一段龍和道西行，以及會議道西行通往龍和道西行的支路，在國慶日清晨5点半至到中午12点封閉。多條巴士線會更改終點站，部分巴士站暫停使用或者臨時改道。運輸署預計灣仔北一帶的交通量會較多，駕駛人士應該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的地方。三級颶風伊恩吹襲古巴，電網受損，廣泛地區停電，陷入漆黑。有報道說停電範圍遍及全國，影響1100万人，當局正在搶修，爭取逐步恢復供電。伊恩為古巴西部帶來強風並且造成水浸，而美國佛羅里達州對伊恩逼近亦都嚴陣以待。美國國家颶風中心預計伊恩在墨西哥灣溫暖的水域會發展為4级颶風，帶來威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昼初渐转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42点，跌417点，总成交金额52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0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1点，跌1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09元，跌4.3毫；腾讯控股276.2元，跌4.6；阿里巴巴76.35元，跌1.5毫；美团170.4元，跌3.8；友邦保险66.1元，跌1.75；创科实业74.9元，跌5.9；汇丰控股40.6元，跌1.8毫；中国平安40.05元，跌6.5；京东集团203.6元，跌9.4。恒生中国企业61.02元，跌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76，瑞士法郎0.995，加元1.377，人民币7.224，英镑对美元1.065，欧元对美元0.956，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26021点，跌549点。港金报1522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4.79美元，卖出162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黑凤式邀请白凤直过府欣赏烟花，趁机表白。然而他在府里面张罗好一切，却意外得知白凤直和凤妻吴以男装打扮结伴入了香乐坊，

一毕业者就入咗间国际嘅电信公司做实习生。短短十几年间，我似坐直升机咁扶摇直上。虽然我都知嘅，子瑜嘅爹哋即系我外父喺后边做咗好多嘢，我先至咁好彩。更加好彩嘅，我有个同学阿徐，佢系我好朋友、好拍档，原本系我竞争对手嚟噶。其实佢成绩好过我，样啊、身材啊都 fit 过我。不过嗰年，我同佢代表大学参加国际大学生嘅蛙艇比赛，我哋逢星期六日一定要赤柱练习。嗰日我唔小心整掉支桨落水，我就话：阿徐啊，你帮我执翻佢啊！快啲，快啲，快啲！嗰日海面有啲浪，越飘越远。哎呀，佢执唔到，跳落去啦！点知道有只快艇啱啱经过，唉，佢就系咁样冇只脚。我知我系欠佢，呢世都唔知点还。 探哥，我出边啲兄弟咧揾到个 Bobo 啦，佢话佢好爱你，唔想离开你。 唔得啊，我同佢冇可能噶。我一开始都讲清楚啦，我有老婆，我有个最锡嘅女。佢要咩条件？你讲我俾。 阿探哥啊，有时唔系钱可以解决到问题啊。佢话你应承过同阿嫂离婚。 黐线，冇啊，冇啲咁嘅事啊。好啦好啦，200万，我开咗200万嘅 check 俾佢。嗱，不过咁。佢唔可以同记者讲任何嘢，你唔可以同人哋话同我有嘢，要即刻嚟我香港。 二百万我其实之前都同你试过噶啦，不过佢一定唔得啦。 使唔使咁大口气啊？想点啊？玩下啫嘛，系咪乜都要啊？唔要就算啦。 我试下再同佢讲，睇有冇弯转。 妈咪呀、啊，咩叫做世纪战男啊 ？Bobo， 你边度学翻嚟噶？我唔准你喺出边学埋啲咁粗鲁嘅嘢吓。 唔关我事噶，妈咪啊，系啲同学话爹哋佢系。 够啦够啦，唔准再讲入房。 Tom， 到底发生咩事？ 咩事？哦，冇嘢啊。哎，我换衫冲凉先。 你企喺度，俾条片你睇下。 哎呀，唔睇啦，有咩好睇啫？啲人系咁噶啦，少少似又话系边个系边个，你唔好睬佢哋啦，嘥气啊！ 嘥气？你睇下条片个夹，同我嗰日攞出嚟俾你用嗰个一模一样噶，连啲贴纸都系一样噶、 哎。老婆啊，呢啲夹客人都买到，有咩出奇？你去机场睇下，分分钟啊，数埋十几廿个都系攞错呢啲夹噶。 呢个夹。是我哋喺日本度蜜月，咁啱嗰个牌子推出限量版，我哋排咗成个钟头先买到噶。你用嚟偷情？ 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先，听我讲先。 仲有啊，高生，你睇下佢膊头嗰笪嘢，系咪同你嗰笪一样啊？ 咁膊头嗰笪嘢都未必系我噶，系嘛？ 条片啊，系我同 Bobo 入 camp 嗰日拍噶。嗰日你去咗边？同边个一齐？你自己心知肚明。仲有高生，你听下条片你讲咩 ？Bobo 唔使再件睡衣啦，女人 唔好听啦，哎呀，听嚟做咩啫？ 好嘢啊！个女人仲叫 Bobo， 我终于明啦，点解你无端端改咗个女个名叫 Bobo， 仲成日揽住个女 Bobo 锡锡。我谂起都想呕啊！点解你要咁衰？个女同嗰个女人个英文名系一模一样，点解你要咁对我？点解啊？ 你冷静啲先啦，老婆啊！ 妈咪、啊，你做咩咁嘈啊？宝宝好惊啊！ 你听住，你以后唔准叫宝宝。 点解啊？系咪宝宝唔听话？ 好啦好啦，你唔好咁大声，你吓亲佢。宝宝乖，爹哋锡锡，过嚟过嚟过嚟。 我要妈咪、啊、 喂，你有冇搞错？你教佢咁样讲叫爹哋嘅咩贱男啊？ 我冇教佢讲呢啲说话噶，系佢啲同学话俾佢知嘅。 你呃我啊？小朋友点会识讲呢啲嘢啊？ 小朋友梗系唔识讲啦，系啲家长讲噶。依家我谂，全校大部分嘅家长都知道话高生你啲情史啦。 咁咪唔好见佢哋咯，唔群佢哋都得嘅啫嘛。 想群都冇得群啦、啊。 校长而家已经叫我退出家教会啦。喂，爹哋啊，系啊， 喂，唔好同外父讲啊，唔好同外父讲吓，嗱，唔该你啊。 吓咩话？哦，唔会嚟啫。咁男人应酬总有噶啦，你放心啦。可能咧系啲对手想整蛊佢咋。系啊，冇事。哎呀，你唔使担心啦，唔会有人吓到你个女噶嘛。哎，你有冇听话？日日要量血压啊，同埋做运动咁啊。嗯，咁就乖啦。呢、这个星期六咧，我会带波高美山入嚟大屿山探你，好唔好啊？系啊，住两日陪你好唔好？阿汤，你老实讲我知，你同嗰个女人一齐几耐？ 我同佢玩下噶咋，你明唔明啊？男人嘅嘢，玩啫嘛。 OK， 高生，玩啊嘛。好，咁你同佢玩咗几耐？ 三个月。 三个月？你讲大话？ 系旧年公司团年饭开始啊。 团年饭？哦，你话公司去上海团年，你同佢肯定乘机喺酒店度搞啦。 可唔可以唔好用呢啲核突嘅字？咩搞啊？ 高生，我读中文嘅。你是不是想我用卿卿我我啊，定是一直疯啊？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对不住，我跟他真的玩一下。你都知道那年公司立立乱，那牌又不知道做不做到，我真的很大压力。我今年39岁，我一定要冲啊，我不可以出错啊。主席明年就退休，你明明我有机会坐正。老婆你真的不要生气，我不可以没了你。我应承你，我真系唔真系唔会同佢一齐。你原谅我啦，好唔好？一次真系，以后真系唔会，真系唔会，好唔好？ 好啊，你即刻打电话俾佢，同佢讲清楚，你哋以后一刀两断，唔再联络。 打，一阵间打好唔好？ 唔得，即刻打，开埋个 speaker， 我要听住你讲。 你唔好逼我啦！你 唔得，我要你打，即刻打。 你要俾我谂啊，点讲先啦，噶嘛？ 攞个电话嚟啊！ 你唔好咁激动啦，你唔好咁激动啦。 我依家好冷静啊，攞个电话嚟。 我 几多号电话？ 我谂好先，我听朝再同佢讲好 唔好 ？Bobo 啊嘛，系咪呢个号码？ 你唔好搞，你唔好自己打啦。 你唔好嘈我啊！你唔好嘈我、啊。 你俾翻个电话我啦，你太过分啦。 你俾翻我。 阿嘴啊， 嗯， 个衰婆收钱未？ 收咗啦，不过咧，佢话佢宁愿要你啊，都唔想要钱、啊。 我唔听呢啲，我唔听呢啲。喂，成500万就咁转俾佢，稳唔稳阵噶？会唔会佢袋完啲钱，跟住又嚟了又话咩？ 放心，签收咗噶啦，呢啲嘢你放心，冇得唔赢。 你俾我睇下，我唔信。 系唔得啊，因为咧呢啲嘢咧，我靠出边嗰啲大佬帮手先搞得掂嘅，唔可以曝光嘅，有啲嘢。 咁系咪真系全部搞掂晒，冇手尾啊，大哥？ 嗱，个女仔我真系搞掂，不过电影公司个高层咧，好似好唔高兴啊。 黐线，关佢咩事啊？佢想点啊？ 喂，汤哥，难听啲，你俾顶绿帽人大啊？ 你都咁讲？有冇搞错啊？你系边个？我系边个啊？你养唔养得熟啊？而家 你 徐高华唔系我肯收留你，你喺边度搵咁嘅笋工啊？三皮一个月，硬脚菜你收钱咩唔使做？枉我咁辛苦，日日跑嚟跑去，你估我好叹啊？ 哦，得，唔好意思啊，探哥， 你讲嘢你咁样嘅， 知 咩咩叫尊重啊？ 得，原来你系为咗我咁辛苦，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撑落去，撑到底， 撑，唔好得把口，搞掂佢啦，唔系我死俾你睇啊！拿取你记住。我衰你都衰吓，我落地狱，你都落地狱，你唔会有好日子过啊！即刻去啊，快啲啊！ 喂，边位？系，我系高太。边吓？ 咩话？ 咩事啊，老婆？ 我唔知啊，你有咩自己揾佢讲啦。 做咩事啊？ 又有位周小姐打电话俾我。 咩话？佢讲咩啊？ 恭喜你，你就快做爹哋。 唔系啩？老婆唔好咁。 唔好嗌我老婆。由呢一分钟起，我再唔系你老婆。仲有，我今晚会同女翻 学 嘅。 你唔好咁啦，我唔知边个周小姐，我唔识噶。 你唔好掂我， 真系唔识噶，我得你一个老婆啫嘛，你唔好发嬲啦。 氹哥，呢个系今晚十一点加拿大嘅机票，代运啊。 唔该晒，系咧。 嗯， 嗱，呢份听晚电信商会就职礼嗰份广告， 哦， 你知唔知边个代表公司上台？ 你俾我得噶啦， 唉，以后啲嘢你搞啲啦，冇衰俾人睇。 呢样嘢嗱，你真系放心，我应承过自己，一定唔会，亦唔可以衰俾人睇嘅。 啊，得啦得啦，大家好啦，我走啦吓， 再见。 喂，阿徐，点啊？顺唔顺利啊？ 喂，波波，辛苦晒你啊！ 叫翻我 Pinky 啦。喂，其实你同佢咩事咁大仇口啊？要咁样对佢嘅？ 喂 ，sorry， 唔系我特登设个局整佢噶，佢虽咸湿，虽自大，虽目中无人啊，我都冇计噶。 咁佢又真系好咸湿嘅。我第一日翻工见佢，佢已经系咁望实我上半身，好似想食咗我咁啊！ 搞人哋个女朋友系要付出代价嘅。啊，系啊 ，Pinky 啊，我听晚咧代表公司出席呢个香港电信商会就职典礼，你得唔得闲过嚟撑我场先？ 哎呀 ，sorry 啊，我听日生日，约咗朋友食饭。 听日真系你生日？ 嗯哼 ，Happy birthday！ 在那一年，是你离开了我，令我低估自己，自信心往下沉。是那一年，自我沉溺放纵，为你摧毁。肉身为你糟蹋灵魂，跌到了最暗处，人忽已明了，陪掉我一生，未见得使你关心。明日我必须振作，这段情。 今日編劇馬小環先生非常之精彩嘅，誒都係結束咗今日嘅故事噶啦。有人話咧，星期三以後咧係馬小環嘅佛誕啊，佛即係懲罰個佛。 哇！又係你嘅，係你嘅佛誕啊！ 好正啊！我都 我喺 calendar 度 mark 低先。 佛誕啊！並無不敬啊，係講處罰個佛。 冇錯。 喂，好嘢喎！呢個邊個叫咩名啊？呢個 呢個 係我睇翻先。 我送兩粒朱古力俾佢食。 講得非常之 好， 冇錯啊！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噶啦，聽日10點鐘 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